早晨，早晨，6:08嘅早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啱啱听完咧就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吓。咁啊，亦都有晨光第一线啊接住嘅。咁啊，出边咧20度嘅气温。咁啊，今日咧望一望个日子先咯。咁啊，2024年2月16日，农历咧。咁啊，初七嚟嘅，咁啊，头先听轻谈嘅时候已经不断咧喺度讲紧就系，冇错啦，人日人日，今日咧就大家都生日，咁啊见到人嘅时间真系可以讲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你哋好啊，啊咁多位嘅听众，大家生日快乐！ 晨光每日一格。 既然岑林都提我哋今日咧系人日，咁但系我哋有阵时都会喺度谂生日有愿望，你今日嘅愿望可以系时候去一去啦，唔系一定要大富大贵嘅，人最紧要咧就系平安或者健康，我觉得已经好足够。但系当你发觉人生有好多唔顺嘅时候，应该点做呢？原来啲长辈咧就同我哋讲，当你发觉唔系好顺嘅时候，你应该用自己嘅心静一静，例如出去兜下圈啦。喺条街嗰度放松下，又或者行下山，望下啲远嘅嘢，可以令到你心旷神怡，甚至乎可以翻乡下探下啲老人家，可能佢同你倾下心事，令到你有所裨益。呢啲人又会话，你可以静一静，望一望自己嘅家居系唔系好混乱。如果系嘅话咧，不妨稍微整理一下。呢啲嘅方法其实都系希望我哋揾一个空间，可以俾我哋自己稍为休息。放假唔代表休息噶，呢一个嘅长假期、春节假期，你可以系放咗假，但系每日都好忙去到玩，每日都好忙去到拜年。有冇时间静一静，俾自己嘅思绪都放下假呢？如果有嘅话咧，先至可以系一种自我调息嘅机会嚟噶。 收养，日后再苦都可以挨几仗，为你才知怎先算伤。 佢嘅加上 MC 一首作品《自我安慰》。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六点十六分嘅早上，咁啊，继续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啦。咁啊，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初时气温徘徊喺21度左右，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北风。咁啊，北风都有开始有啲干，唔知系咪啦。不过下个星期又系潮湿噶啦，睇下系咪先。咁啊，渐转吹东风，哦，因为风向都转咗啦。离岸风势清劲，咁啊，气温逐渐下降至到晚上最低嘅18度。咁啊，展望明日风势较大，咁啊，天气亦都稍凉噶。下周初至到中期，下周初啊吓，至到中期日间系温暖，咁啊，渐转潮湿有雾。咁啊，下周后期。气温，哦，气温下降，唔怪之，见到有啲传媒咧都话到就系话，呢个气温过山车啊吓，咁啊睇翻而家咧就唔使过山车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呢个天咧其实都几舒服嘅，啊我自己觉得，希望你都系咁咁啦。早上嘅6:17，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睇睇我哋有晨光交通天文台7:00嘅时间咧，咁啊经常都会有譬如阿 Didi 啊、Mini 啊、Ann 啊佢哋啦，阿 Jessica 峰啊同我哋讲下咧就系、是、一啲交通方面嘅消息嘅。好啦，咁呢个报道咧都系同交通有关嘅，因为成日朝头早咧同佢哋倾嘅时间咧都会睇下嗰个隧道嘅问题啊。咁而家连埋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开咗初步嘅数据，咁话到繁忙时段，红隧嘅车龙咧普遍咧就缩短咗超过1公里，咁东隧亦都缩短超过咧就系0.5公里，即系半公里啦。繁忙时间以外，红隧、东隧、西隧嘅交通咧整体都系畅顺噶，邻近非过海交通亦都有改善啦。呢个咧。就是我哋成日都会同交通组嘅同事咧，就去到讲啦，即系开咪嘅时候都讲，就系话，红隧啊或者各条隧道咧，情况都系良好嘅，连埋附近啊嗰啲位置咧，塞车都塞少咗。咁啊，亦都有传媒就话到啦，咁啊，可能真系有唔少嘅经常利用红隧同埋东隧嘅朋友咧，都会感觉得到，即系离远啊，就已经 feel 到个车龙嗰个威胁冇咁大啊。咁而西隧下调收费之后嗰个吸引驾驶者嘅使用量啦，咁局方亦都表示咧符合政府嘅预期嘅，咁如果系就好啦吓，咁最紧要咧就系呢啲 叫做三条隧道分流之后啦，咁有一个明显嘅改善，咁我哋都见到系嘅，咁最紧要继续多啲呢啲嘅政策，我迟啲又可能会回顾一下，即系同即系又有政府同我哋讲下，到底嗰啲叫做打斜过马路啊，即系而家沙田区都有一个位打斜过马路，仲有另外一个位突然间霎时都唔记得咗，咁可以打斜过马路，咁我觉得其实都系好嘅，虽然第一日咧就话到啲油啊甩得比较犀利啊，咁但系而家咧就。唔知係咪都係情況一樣，定係已經改善咗啦嚇？咁啊，耐唔耐又會再 review， 再睇一睇嗰個事情係點嘅。咁但係就算係啲道路系統啊，有陣時都改進少少咧，係好事嚟噶。例如斑馬線，有部分嘅斑馬線，佢哋嗰個嘅亮度啊，側邊嗰個波波嗰個光仔咧，斬下嗰個咧，個亮度都提高咗啦。咁或者部分嘅地區過馬路嘅時間咧，亦都會有一啲嘅。红灯啊，有条线咧就投射咗喺我哋嗰个嘅路面上边，即系令到各位嘅朋友咧警惕一下，咁唔好净系挂住玩手机。就算你玩手机咧，都可以喺你嘅屏幕嗰度反射，见到有条红线喺度，咁可以令到你一个提高警觉，就唔好继续盲中中行去前边。如果唔系咧，就发生意外就唔好啦吓。咁啊，朝头早6:20啦。 6:23，一首歌曲佢系 Jenny 李幸毅《哭泣健康指南》。继续第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你好，收听紧系晨光第一线，我系白转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日系2月16日先，咁啊望一望一啲嘅活动。哦，呢个咧开始咗啦，亦都开始紧，咁啊嚟紧嘅时候亦都会继续。暂时继续，就是讲紧呢个香港许愿节啊，即系日夜缤纷系列啦。由呢个2月10日至到2月24日咧，咁啊都系会继续噶吓。咁所以都几值得咧，就同大家推介一下。咁啊，林村许愿广场嘅嗰度举办嘅，今年其实亦都搞得几好啊。除咗特首咧都有抛呢个夜光宝碟之外，其实佢就算系许愿节合办啦，咁啊日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今年本身咧，佢哋嘅活动就会以爱与希望去到做主题噶，咁啊，希望咧就为一班疾病奋斗嘅孩子们吓带嚟嘅新嘅希望，新嘅一年。咁香港许愿节2024活动咧，其实嗰、那个内容都非常之丰富噶。咁啊，头先提及过传统嘅抛宝碟啦，放莲花灯啦，咁啊，现场活动咧更加包括咧就超过60档，喺60档充满咧即系新春气息嘅市集摊位。咁啊，各式各样嘅美食夜市，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得到咧，就系过年嘅气氛。咁啊，而家过年气氛都继续有噶吓，而且咧仲有充满即系好多唔同玩法嘅摊位啊，游戏嘉年华嘅形式咧，都系等紧大家去玩嘅。咁啊，亦都有一个叫做浪漫嘅告白气球啦。咁啊，我哋寻日喺晨光亦都有讲过，就系有个心形嘅气球，亦都会喺林村嗰边啦。咁再加上咧，其实佢哋亦都有啲嘅音乐表演啊，仲有咧就系光影。嘅一啲嘅夜光打卡点啊，所以今年嗰个嘅许愿节咧，其实都几特别，因为佢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好多层次，咁可以咧就俾到我哋去到玩，咁相当特别啦吓。如果我譬如我自己大埔居民啦，咁啊都会揾时间去啦。咁啊亦都有问过啲住喺林村嘅朋友，佢哋都话到欢迎大家去啊，话林村咧都真系好耐冇试过咧，系咁长嘅时间咧，系有咁多人咧去到嗰度玩。嗰、那個感覺都相當之熱鬧啊，所以咧都係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咁如果大家籌劃一下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或者星期五，咁啊有啲咩地方你係想去玩下嘅，咁啊不妨咧同屋企人約定先啦。Dance with you, walk with you. Dance with you, walk with you. Dance with you, walk with you. Dance with you, walk with you.大概明白世事有命数，大概凡事心里亦有数，至于非为何容易算数，或有骄阳或有风暴，大概时间最后有分数，大概万年有一些变数，天高再次盼望做到，哪怕再和你上路，齐上路，纵是太少去路，无退路，纵是太多苦恼，谁知道谁是少数？别计数，在明日进步或。最后有分数，大概难免有一些变数，天高地厚，天荒地老，就还要再试盼望做到，哪怕再和你上路，齐上 心继续跳舞。 29分嘅时间，佢系方俊鼓舞啊！20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沙环有私家车在行驶期间起火，凌晨近3点，一架私家车在驶至深旺道近钦州街西时，车头突然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将火救熄，相信是电池过热引致火警。45岁司机无受伤。警方首次推出针对幼儿的提防骗子绘本，展示不同骗案的情节，配以大量图画，希望向幼儿从小灌输防骗知识。警方话，前年年底曾经有一宗电话骗案，一名12岁女童被骗外出，几乎身陷险境。女童父母亦都被勒索金钱，骗徒最终未能够成功。强调针对小朋友的骗案是会出现，提防骗子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由细做和持续做，让幼儿接触和开始建立防骗意识。警方又说，观察到坊间以防骗为题材的幼儿绘本较少，希望先建立媒介，观察业界如何使用，再了解有没有改善空间。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星期四再遭到来自乌克兰的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且表示俄方有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请审议有关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俄军当日通过远程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所有既定目标都被击中。另外，位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工业城镇阿夫迪伊夫卡正是遭到俄军从三面围攻，是当地的乌军表示局势极其危急，美国白宫指当地有落入俄军手中的危险，敦促国会众议院通过对乌克兰的重要军事援助。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晋级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是初赛以总成绩第三名晋级的何思培准决赛被编在第二组出场。何思培在头25米之后开始带出，完成头50米之后是第一个转池，之后保持领先优势，最终以第一名捉池完成赛事。游出的时间是52秒92，在准决赛成绩排第二晋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风。今晚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8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较强，听日的风势是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下周后期气温下降。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CIBS 人人广播， 嘻哈未来，探索香港文化的多元发展。 在舞蹈来讲，香港的 hiphop 文化其实在80年代已经有的了，因为一部电影叫 Breaking， 专门讲霹雳舞的。80年代的时候，其实郑少秋的演唱会的歌呢都有些 dancer 去模仿一些 Breaking 的动作去表演的。 CIBS 节目嘻哈未来，探索香港文化的多元发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科技园同绿色科技公司代表会分享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见闻，又会介绍本地研发的室内环保节能空调系统。 另外跟主持人同他的印度朋友去茶艺工作坊，感受中国茶艺文化。 还会看看云集本地同海外 Top Athletes 的 Hong Kong Race Week。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6:36，继续都是晨光第一线，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0%啊，你好啊，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的。今日朝头早呢都得意，而家年轻一代经常都会找 AI 帮手的啦。咁睇返有一个嘅调查报告就话到，原来喺员工忠诚度下滑、投入度降低嘅现象呢，而家的而且确呢係相当之严重。咁好多员工呢喺接受调查嘅时间呢，咁佢哋都即係完全会反映出啦，因为佢哋并未得到足够嘅支援，甚至乎呢有过半数嘅员工呢，咁话到更愿意信任人工智能 AI 工具。咁而佢哋嘅上司呢，原来普遍嚟讲亦都开始呢会有呢一个嘅趋势啊。咁所以好多员工就话到啦，咁佢哋都缺乏雇主嗰个信任啦、支援啦。咁系唔系我哋已经开始呢就人同埋 AI 嗰个机械人呢就互相喺度暗压底已经有啲比拼啊。因为我哋呢作为员工嘅话呢，有阵时候想啲嘢做得快，无可否认我哋都会想搵机械人或者 AI 帮我哋呢就做某一啲嘅工作，省却我哋嘅时间，令我哋可以嗰、那个生产总量呢可以更加多。但其实老板啊，即係管理层可能都有人会咁諗，其实有啲工作系唔系可以直头搵 AI 人工智能去到代替呢？咁人手方面又系咪可以减少呢？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呢亦都系会令到无论系员工啦定还是系老板呢，大家个心入面啊都开始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啦。呢、这个研究咧，咁啊做咗出嚟之后咧，咁啊发现即系世代26岁以及以下，亦都咧就系成长最快嘅一啲嘅员工嘅人口，咁啊心情嘅问题啦，佢哋就会觉得比较上迷茫。咁啊，即使能够咧系佢哋最希望啊，最希望可以喺学习，即系喺个工作上面得到学习同埋一个晋升嘅机会。咁但系而家咧学习嘅机会都好似少咗啦。咁啊，有接近60%嘅年轻员工更加话到，佢哋希望能够咧就系同主管可以更加多啲讨论大家嗰个嘅职业嘅生涯，即系你嘅生涯规划啦。咁到底你个 path 是应该怎样做呢？咁样咁他们都比较抗拒一样嘢，就是叫穷忙。穷忙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你很忙碌，但是你的财富和你的收入呢就并不成正比的，咁亦都好抗拒呢一样嘢。咁所以啦，有好多嘅较劲喺度啦。年轻人一辈佢哋心入面嘅期望啦，然后呢就叫做管理层或者老板佢哋呢係希望点样营运一间公司啦，甚至乎 AI 嘅介入咗之后呢会令到大家发生啲乜嘢嘅变化呢？咁样咁件事呢就继续发酵緊嘅，但唔係淨係香港㗎，全世界都一样面对緊呢一个嘅问题嘅，咁所以都好值得我哋去到諗。好似陈日亦都有提及过呢，就係喺新加坡嗰度，咁佢哋亦都会好希望呢就嗰啲叫做出入境嘅关卡，大家过关嘅时间呢就会用啲咩代替呢？就会用嗰啲虹膜啊、人工智能啊，去到呢就代替你嘅面部识别啊，甚至乎指纹，咁做到呢就係万无一失，咁都一样可以帮你顺利过关咁样。咁越嚟越多我哋人类要同机械去到合作啦。咁如果仲係抗拒嘅话呢，可能都系时候諗一諗，我应该继续抗拒啊，定係諗下点样融入将来嘅世界呢？ 晨光百科。 好啦，早晨啊，六点四十分嘅时间，晨光百科啦。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一齐学下一样嘅动物。呢种生物咧，佢名字叫做顺天翁。啊，顺天翁咧喺佢一生入边咧，都会喺个天空嗰度飞翔啊。咁当然啦，都会落地嘅。落地嘅原因都有好多，譬如食下嘢、唞下咁样，同埋。佢哋最紧要咧就系佢哋忠于爱情，系令到人哋觉得咧非常之厉害，亦都好值得今日咧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哋系实行一夫一妻体制噶。嗱，佢哋初次嘅恋爱咧，其实就已经咧可以白头到老噶啦，亦都可以永结同心噶啦。啊，顺天翁咧，原来喺唔同地方亦都有唔同嘅品种噶。咁啊，亦都顺天翁亦都有佢哋自己好特别嘅一个求婚嘅典礼啊。咁佢哋会经过专家嘅分析啊，佢哋会经过咧就系交往啦，亦都会喺一啲仪式底下咧，咁啊展现出一啲卿卿我我嘅动作啦。啊，仿佛咧就好似喺生命入边已经咧就系揾到另外一半，决定长相厮守嘅一个小仪式咁样。顺天翁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包括咧就系最强嗰只咧叫流浪顺天翁，叫得做流浪顺天翁嘅，即系代表佢飞行嘅时间相当之长啊。其实全球大概咧就总共有二十几种嘅呢一种咁大嘅鸟类顺天翁，大部分都系集中于南冰洋栖息噶，只有好少数咧能够喺北半球嗰度揾得到。啊，虽然系咁啊，咁啊，佢哋都好中意咧就系倾向啊吓，咁啊南极嗰度咧可能有阵时你睇企鹅会睇埋呢一个嘅顺天翁噶。啊，比起其他鸟类，顺天翁喺天空飞翔嘅能力咧，好似系几好，相当之高嗰批嚟噶。佢哋用极少体力可以覆盖到好远嘅旅程。简单啲嚟讲，即系话佢哋用好少嘅燃油，如果而家理解啊，就已经可以飞到好远嘅距离，系一个飞行能力非常之高嘅鸟类品种。好啦，咁佢哋大概会飞几远呢？啊，佢哋寿命长达五十几年嘅，咁啊保守估计啊吓，佢哋一生入边嘅飞行里数。足以咧就来回地球同埋月球十次噶，所以顺天翁咧咁啊，我自己嚟讲都系非常之喜欢嘅一种鸟类嘅品种。咁当然啦，佢哋即系体型庞大啊，亦都系我觉得咧值得敬畏嘅一个原因嚟嘅。佢哋嗰个嘅叫做翅膀啊，佢哋嘅翅膀一展开嘅时间啦，平均亦都可以去到 3.5 米。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当有只雀仔打开嗰个翅膀嘅时间，有一道门。唔止 1.5 道门咁阔嘅话咧，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呢一种鸟类嘅体型好大啦。就系因为佢哋拥有好特别嘅身体结构，所以佢哋喺飞行嘅时间咧消耗嘅能量咧，其实亦都相当之大噶。头先提及过啦，顺天翁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有成超过20种嘅品种嘅。咁啊，除咗流浪顺天翁之外，仲有咧就系一种叫做大西洋黄鼻顺天翁。亦都有一种咧叫做灰背顺天翁啊，灰背顺天翁咧点啊叫做好似最优雅嘅身姿咁样咧，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好似企鹅咁样嘅颜色嘅，即系加上黑色、白色咁样，咁啊亦都咧就可以俾顺天翁有一种好似绅士咁嘅感觉嘅。咁唔同顺天翁，当然佢嘅大细咧亦都会稍为

恭喜發財。講得講得 初七人日，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今日唔講 Happy birthday。今日讲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系啦，因为人日人人都生日， 人人健康啊，身体健康好紧要、 啊。如果真系有啲朋友今日生日嘅话，咁啊佢就普天同庆、 哦。哦，其实咁样几好嘅，同业绩嘅，即系我哋有啲助教仔嗰啲， 就系咁啱人日生日 咧，都唔系佢系诶圣诞节生日。 哦， 咁跟住咁佢爸爸就，哎呀你真系傻猪啦，咁咪小份礼物咯。我话你咪咁啊嘛，全世界记得你个女生日，唔开心咩？ 开心， 普天同庆、啊。 我有啲朋友咧，直头系十月一号生日嘅。最開心 十月一號啊， 放煙花哇！我次次都同個 friend 講，你開唔開心啊？開心啊！實有煙花睇嘅， 好勁喎， 幾開心、 啊！七一回歸啦， 都開心啊！呢、這個又係又有煙花睇， 我要會回你，雖然唔係陣間冇得喺度撈啊！ 啱啊啱啊！咁啊，今日咧就初七人日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行山嘅時間咧都係快快樂樂嘅。咁啊，我哋就算行山嘅時候咧，咁啊既然即系生日啦，咁啊，梗系安全至上嘅。 系， 所以今日就 行山就行山就逢凶化吉。 行山梗系要逢凶化吉啦。就算有阵时咧，行一啲山路，譬如我自己啲经验咧，就系、是有阵时一个人，就算你几咁熟一条路都好啦，山嘢你好难知。我即系又记得我有一次咧喺个山上边，咁啊当其时就锻炼中啦，咁啊谂住都喺自己屋企附近嘅咋，嗰条路我行过无数次，咁啊都系继续即系沿住八仙岭去黄岭咁呢啲路啦，嗰次咧，即系冇可能突然间行下行下嘅时候咧，啊嗰啲唔对路咁、啊、样，系个但系个身体嘅节奏话俾我听。因为平时你去到咁上下呢段路咧，咁上下时间就应该要爆上车咁样。嗰、哦、段路一路都系平路，喺、哦、个山上面嘅平路，咁啊身体就觉得怪怪地，点解咁舒服嘅咧？个身体就话俾自己听咁舒服，于是我停低，我攞个 GPS 出嚟睇一睇，一望嘅时候，喂、 哎，行错路， 我想行嗰段路咧喺对面山、哦，嗰下咧就惊一惊，好彩都冇事。就谂住会唔会寒一寒，都冇寒，咁、哦、就跟翻呢一个嘅 GPS 咧，就真系翻转头啦，就揾翻自己原先行嗰条路，咁、哦、个人就安心啦。所以你话咧，无论系一个即系几咁认识嘅一条路咧，你都系总系会有一啲唔知点解咩叫意外啊？意料之外， 我觉得你个心神嘅问题 系嘛， 即系唔系几，即系嗰一刻吓可能谂紧第二样嘢，因为行山有样嘢好得意嘅地方，可以放空个人。 系啊系啊系。 即係覺得啲人 雲遊太虛， 即係好好享受啦。譬如可以回饋諗下，有時我哋行山帶隊唔好講啦，帶隊要顧住啲小朋友啊，顧住嗰啲學生啊，睇住佢哋啊咁 樣嘢。 但我哋自己行嗰陣咧，佢行行下，我諗下啊， 今晚食咩啊咁樣， 放空咗諗下，即係可能有時對人對事，自己做嗰啲咩嘢咧，咁就 慚悔喺度 諗下諗下。我咪有説話講得唔係幾靈光啊，講得唔夠好啊， 係咪對小白唔好咧咁樣又？ 我諗過好多次啦。是他欠我好多啊，应该冇啊。即有时咁样检讨下咧，咁你到下次讲书嗰阵时咧，啊，我谂到啲点子，下次又可以点样去讲啊？ 系啊系啊， 有时候可能我唔知道你有冇嗰个感觉。 嗯。 我觉得有时候咧，嗱，如果我做错咧，你直接同我讲就得啦。 嗯。 咁我如果系我错嘅，咪认咯。 系啊系。 啊，点知同嗰即系讲完之后咧，嗰、那个啲大家啲朋友嘅友谊咧就更加巩固。 系。 即系可能嗰日原来你讲咗句说话。哇！乜你咁肥仔噶？咁啊，原來嗰人唔中意聽嘅。 哦，咁有啲人介意。 咁你可以直接同我講：，喂，阿新你咁樣咧，我唔中意聽呢句説話。係啊，係咁對唔住，我以後唔講。 而家嗰啲就你唔中意聽啊？咁你咪減肥咯。 啊，咁啊唔係幾好。 而家又係啊，即係把嘴太硬。 即係變相咧，嗰個感覺就係坦白啦。你唔中意講俾我聽，咁我哦 ，sorry， 我真係唔知。 嗯。 咁之後咧，佢好多年之後再同我講：，哇！你咁樣嘅好尊重。 嗯。 咁我覺得而家啲同學仔咧，大家去試下。 嗯， 有時候就可能啲人啊，我嬲你，我又唔講俾你聽，你嬲未？一路係 一路小氣。 哎呀，咁最尾係你自己喺個心度唔舒服啫。係，咁但係人哋又唔會嘅喎。 係啊， 咁點樣？ 人生匆匆個數十載，冇嚟左屈右屈㗎，係 唔抵啊嘛。咁所以咧， 仲要為咗佢自己唔中意嘅人屈喎。哎呀，最唔抵啊呢個位。你話你自己為咗自己老婆仔女啊、老公啊喺度屈下屈下，我都算啦。你咪将自己唔中意嘅人喺度屈下屈下，唉，几咁唔抵，跟住仲要发泄喺自己屋企人身上边，呢啲例子真系 谂得太多啦，谂得太多。 行山啊嘛， 我即系谂住话有即系同 其 实 我哋而家咁 倾 嘅都几似行山嗰啲对话。 其实我哋 我有朋友問我，喂，我聽過你節目好耐噶啦，其實你兩個咧有冇寫稿啊？你哋好似即係朋友傾閒偈咁， 一路對住稿噶。 其實我哋有稿嘅，只不過咧係有時候會興之所至就講下，因為啲好切肉嘅地方，我想分享俾大家聽眾聽。因為久唔久都有啲可能你得罪人又唔知道，跟住講完之後咧，原來好小事嘅啫咁。咁件事咪好咯， 系啊， 你屈落去个心，啊、人哋又唔知道你唔舒服。 系喺个山上面倾偈咧，我觉得最好嘅，因为第一条路就一定喺度、 哦， 你都冇可能嘅，因为我唔行，咁你点都要行， 啊、 你除非坐直升机咁、 啊。最好就系你一讲说话就成条路线，大家先听晒。嗱，但太过私人嘅嘢要有保留啊，即系银行户口有几多少钱啊，号码嗰啲就始终要有保留、啊。 太过几多次拖啊？呢啲就可以讲啦，大家都会想听嘅。 我成日听好多嘅， 系啊，好好听呢啲。 系啊，个即系一男一女行，跟住即系唔系情侣嘅，跟住个男仔讲完啲痛苦事情，个女仔讲咗句啊，其实你条件几好啊，跟住咁就。 咁就嚟噶啦， 咁就打開個窗啦， 係啊， 係 啊，即係心窗啊，咁 交流多啲啫，冇其他嘢 嘅。正喎、啊，正喎、啊，呢啲 topic 都正喎、 啊。我哋咪有 你冇理由冇人追㗎咁樣。 哇！嚇死我！你會 唔係咩？即係我扮嗰位男士，佢都會同個女士講：你冇理由冇人追㗎，你咁好。咦，咁似当年陈慧娴嗰只歌嘅傻女嗰啲歌嘅， 哇、哦，你几好啊， 你几好啊，你冇人追我点会啊？ 我 啊哎、你都系嗰个年代 啊？唔系，我最近 YouTube 听翻嘅，哇，暴露年纪啊！ 好翻，讲翻呢一个咧，就是、今日初七迎日啊。其实我哋就有个讲法，就系话希望生日大家逢凶化吉啊。生日逢凶化吉咧，就样样有大步揽过。咁啊，行山嘅时候最紧要有都有几样嘢、哦、法宝。系啦，好似哆啦 A 梦，亦点都有个法宝喺个袋嗰度拎翻出嚟。 我系叮当噶， 咁啊知你咩年？我嗌哆啦 A 梦，以前我嗌过叮当噶。 我以前嗌叮当噶， 系咩？ 系啊，我睇嗰啲卡通片咧，都系嗌叮当噶。 哦，咁有冇啲咩即系行山三宝系即系最稳阵啊？ 如果真系讲安全咧， 安全嘅话， 手机就走唔甩噶啦， 手机。 不過就加多一個少少膠袋，譬如你有大風雨咧，你落個啲密實袋落去，咁、你嗰個手機咧就絕對防水啦。 係 嗱，唔好講牌子，亦都唔需要講話佢本身防唔防水嘅、你整個新嘅密實袋落去，攝咗佢，仍然用到噶嘛，一樣可以影到相，完全冇影響嘅。但係做咗防水就安心好多。點解手機咁緊要啊？大家都知啦，有好多 apps 啦，可以幫我哋定位啦，又可以幫我哋求救啦，而家好方便。 係啊，咁你一個電話在手。其實樣嘢都方便，同埋有陣時候就算信號收唔到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喺求救方面有個電話都好好。咁啊，再加上你拎住個電話嘅話咧、其實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啊，即係話曬生日流流啊，大家同埋新年流流啦。你萬一有啲咩事咧，其實可以跟翻你嗰個數據曾經流動過嘅位置去 chase 翻你自己。呢、個都好重要啊！ 這個有個新嘅 app 啊， 係咩？ 喺舊年有個新 app 出，咁佢係叫 HKSOS。 哦，呢个政府嘅 系啦系啦，咁可能系打去行山啊，都应该见到小巴啊、巴士啊，好多啲咁样嘅宣传广告。 咁啊，更紧要喂，這個、呢个咧，今日我惊时间唔够， 好 系啦，我哋留翻一两集之后再讲。 啊，呢、這个可以专一集讲， 系 好帮到手嘅。 好， 咁第二样嘢就逢凶化吉嘅咧，就系带翻个急救包。 急救包， 急救包里边一基本嘢啦。 我即刻撕烂自己件衫扎住佢咪得咯，真系 可以嘅。 啊 但系 我件 Rambo 都系咁， 新蒸头件衫就唔可以长长短短噶嘛，系咪先？仲有个急救包红色噶嘛，鸿运当头 啊， 顶顶佢先。 今日有啲计喎， 不嬲都有嘅。我以前冇咁叻噶，自从做咗呢个神光之后咧，我就醒咗好多。 系急救包红当当，今日 系咁，其实都系有备无患嘅，即系有啲咩事嘅，少少包扎都处理到。咁你嗱舉例啦，即係整親咧 ，touch wood 整親啦，咁你就自己包扎咗，救援隊喺嚟嘅期間，你已經做咗止血嘅活動啦，咁即係已經啊，咁啊係就即係逢凶化吉嘅咯喎，咁就樣嘢就記得帶水 啊水喎， 係 水其實有冇話一個計算方法，我即係點樣去到拎幾多水？因為我見佢以前咧，我有參加過毅行啊嘛， 係 即係嗰啲比賽咧，我有個隊友真係好誇張，好似都有同你講過，佢真係。190cm 度高，跟住佢咧，一两句啦，跟住佢咧就好大件，双膊手咁，佢咧每一次都系拎五六啲水， 哦， 因为佢每一次佢都咕噜咕噜，佢真系好似 灌水咁样啊嘛，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睇住佢，睇住嗰个水，直头咧系两 lift 咁样饮，哇，我心谂你咁样饮，唔怪之你成日都唔想行山啦， 灌水唔得噶，我哋最紧要咧系正常带2公升， 系， 咁啊带翻200到300ml 嘅后备水， 嗯。 哇好似好多啊，咁但其实咧，譬如你抽凉啦，你吹风咧，其实都会走咗好多水，唔知嘅。 系啊系。 有晒就更加唔使讲啦。 系啊系啊。 有剩嘅唔紧要，可以洗手啦，做翻急救用嚟洗伤口亦都可以。两公升走唔甩噶啦。 两公升，好， 最少两公升。 系，即系我预如果十 K 嘅就两公升。咁如果再多少少就自己加多少少咯。 咁有啲人都會話、啊：我戴一厘半，戴500ml後備得唔得啊？咁啊都可以。 嗯， 總之唔好少過兩公升。 係， 就呢個都係保命符嚟嘅。 啱啊！呢、這個個嘅叫做逢凶化吉三寶，搞掂。唔該曬你，Sir， 拜拜。 拜拜。 6:59啦，咁啊出边20度嘅气温，咁啊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之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所以我转头我哋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早上嘅7:07，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船仔都翻咗嚟啦，早晨。 早晨。 咁另外咧就仲有交通组嘅阿 N 喺度啦。 早啊，小白早啊，船仔。 早晨啊，阿 N。哇，今日咧就真系阿 N 继续咧都系好美艳咁样入嚟， 盛装打扮。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我完全冇贬义啊。因为我真系佩服咧咁早，我自己都早啊。 系啊。 即系要执行自己咧。 你都有啊？ 执 我？ 你 都有 set 头啊？ 吓？你知？ 吓、啊？呢、這个唔系， 佢嗰个系天然嘅。 我以为系。 有好多朋友咧都話啊，呢、這個頭咧好多時都即都幾有 style 喎。 我以為係特登 set 嘅喎，唔 係當然係要冇錯啦。係 咯 係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點解揾呢一種髮型咧？因為呢種髮型咧講究咧就係凌亂尾。 哦，方便啲打理。 係啦， 揈兩揈 OK。 揈兩揈啊，搽嗰啲或者隻尾髮上面有啲泥啦，叫 嚇你有搽㗎？ 我有捽少少泥上去㗎。 哦。 系啊，系啊，咦，开始识得邀人咯、 啊？唔系，真系咁讲，我真系原来唔知道你背后做咗咁多嘅心思，先可以做到呢一种凌乱。 其实我系每一日我都有用，大概都分零钟去到处理个头噶， 好快啫、哦，分零钟。 系啊，系啊，咁就系因为我知道早啊，但系又唔想太过衰咧，去到俾人睇、已经本身唔好噶啦个样， 又 唔好去到衰咁样。 系咧，唔系。 咁所以点都要。即係整一整佢，起碼唔好即係啱瞓醒覺咁嘅樣啦。 即係個人精神爽利啲，做嘢都會爽手。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 氣場啊，個氣場要壓得住個場。 所以點解我話阿 N 即係我真係覺得你係犀利，因為你朝頭早你即係中意份工，或者你中意見人嗰個形象，或者對你自己嚟講，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堅持。 係咪交通部嘅女士們都係咁樣嘅咧？即係點啊？ 唔係， 好多都Mini 都係、 啊、 都係。化晒妆翻嚟， 化妆。 Jessica 好似冇咩都冇执过翻咗嚟啦。 Jessica 有搽唇膏。 系咩？ 系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佢今日冇翻工系嘛？ 佢今日冇。 哦，咁好彩啫。 你应该有搽嘅，我睇得出。 系啊， 系啊，即系自然咯。 系咯， 自然美咯，系咯，佢因为你唔觉啊嘛，咁即系自然啦。 系咯，系咯。不过系好嘅，朝头早即系见到赏心悦目嘅事情咧，人啊事啊，咁个人心情都好啲嘅。所以星期五咧有阿 N 喺度咧。我都觉得今日系冇错，系开心嘅，系、 哎、 啊，继续加油，唔好放弃， 努力， 系啦、啊，你都继续加油啦，船仔， 系啊，我呢一种就决定素颜见人咯。 唔系船仔系通常有 event 佢就会化行啲嘅，应该 系啦。我见到有嘉宾我就会化妆， 即系见我哋就诶唔使啦。 唔系，即系大家一家人咁，一家人唔需要化妆噶嘛。 你都讲到个重点嘅，晨光同其他节目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系咩呢？我哋就真系好似一家人咁样，因为本身咧都太早啦。大家好多時都未執整就已經翻嚟， 或者翻嚟先執整咯。 係啦， 會啊， 會啊， 會啊。就算我太早啦，即係朝早，就算有工作嗰啲咧，我啲衫都係撇車咁樣噶。 即係變咗係一個流動嘅衣櫃。 係啦，咁啊翻嚟嘅時候先再換衫啊，冇辦法，即係唔係睡衣翻嚟，即係冇咁靚嗰套。 即係咁以笠住先，係啦，係 啦， 係 啦， 係 啦， 正少少嘅。 係啊，係啊 ，OK 嘅。 locker 嗰度又要擠定啲。 后备嘅衫， 后唔系诶后备嘅执整自己嘅嘢啊，啲装备啊， 啲发泥啊， 系啊， 应该有啦，即系嗰啲喷雾啊， 冇错，系 啊， 要摆少少。如果唔系你唔通你下下又翻屋企一转咩？ 系咯，你都住得好远 下，我住得好远啊，系。哎，冇讲呢啲啊，喺听众等紧呢个讲交通，真系唔记得咗添。 暂时咧睇翻隧道啦，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正常嘅。咁提翻大家啲封路啦，广东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灯打士街的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咁青朗公路有工程嘅，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之路的一段慢线都要封闭。观塘区方面都有啲工程噶，咁就系观塘的秀茂坪道有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安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要封闭，咁驾驶人士咧经过就小心啲啦。 嗯，哦就系咁样啫， 系啊，大致都正常嘅，暂时。 O K 啊，连听新闻都喺度讲翻啦，咁啊即系有关当局都喺度讲翻呢个三隧，而家佢处理系啦，处理咗呢一个嘅三隧分流嘅方向之后咧，咁连埋附近嘅道路咧都已经 畅顺咗， 系啊， 系啊，即系譬如咧，平时未有三隧分流咧，夜晚嘅时段可能东隧都会塞啲嘅，跟住而家就系、是、见到个效果系唔同啲嘅， 好啊， 系啊， 唉，咁啊好啊， 系啦，个 龙可以齐鼓掌， 龙尾又短咗嘅， 系啦， 熙熙攘攘， 系啊， 扬日四方， 耶，咩朝头早见到你个个揸车都路路畅通嘅，个个都扬日四方啦， 系啊，咁就开开心心咁样翻工啦， 系啦，咁啊，但系。今天就已经星期五啦，所以又可以回今天之后咧， 又放假， 又唔可以话放假，唞唞啦，系啦，会回气啦， 又休息下啦， 休息下系啦。咁有冇啲咩活动可以介绍下呢？ 有啊，嚟紧星期日咧有个陆上两项铁人联赛，咁所以咧都有啲封路嘅安排。 陆上两项 系啦， 即系跑步踩单车， 系啊，跑步同踩单车。咁封边度咧？咁由朝早嘅六点啦，去到九点半，介乎大美督路南行。系啊，总之你 即系你个，诶 系啊，系咯，同埋呢个好讲多次先，介乎大美督路南行啦，同新娘潭路之间嘅一段丁角路， 系 咁同埋咧介乎丁角路同埋乌蛟藤路之间嘅一段新娘潭路咧会封闭嘅， 哦唔准车行， 同埋你嗰头啊， 系啊，即系唔准车行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有啲單車徑都會封閉嘅，就係、是、咧由朝早六點啦，去到中午嘅十二點，沿住大美督路嘅單車徑咧就會間歇性封閉嘅。咁、如果想喺嗰頭踩單車嘅朋友咧，就要注意翻啦。 係啦、啊。間歇性更加難估，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索性就可能要去第二個地方。 你踩到入去嘅時候，可能又要偷通咗， 你 踩嗰陣時通喎， 唔准踩。 跟住無端端，唔好意思，而家封封你凍咗喺度咁樣。 可能凍幾分鐘，跟住又再行。 係啦，係幾分鐘都 OK 嘅。係 啦， 可能因為要 封幾耐。 因為咧點解個間歇性咧？其實我都即係捉到個用神啊，因為比賽嘅時候佢今次係兩鐵啊嘛。 嗯。 咁佢本身咧，佢有啲見到啲隊伍嚟緊嘅時候咧。 佢就會封一封 咁佢就封一封，咁啊等啲隊伍咧過曬，因為佢哋嗰度比緊賽，唔會叫佢哋仲喺度就你去收油噶嘛。咁你噓一聲又過嘅時候，咁、那個啲警務人員啊嗰啲就會話：，而家呢批過曬啦，跟住就先俾你喺度過翻，係、 哦、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已經又入咗一個可封嘅範圍嘅話咧，咁又會再停一停先。咁起碼等嗰啲參加嘅選手咧可以過曬佢。 如果唔係就會唔方便啲選手咯。 係啊， 冇 理由停一停。人哋比賽緊， 係咯， 就為咗你過馬路，又於你不合嘅。 係啊， 咁如果去 到嗰一带嘅话，就要遵守翻呢一个嘅交通规则啦。 系咯，睇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或者 系咯系咯。林村嗰边都有活动喎，系嘛？ 林村系啊，林村嗰边咧，去到下个星期六啊，去到下个星期六即系24号啦，逢朝早7点至到晚上7点咧，都仲系有封路嘅嗰头。 系 就系咧，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排楼同埋林村乡公所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啦。咁警方咧就会视乎情况咁实施啲临时交通安排嘅。咁、大家咧可以搭九巴嘅63R 啦，去嗰一度啦。咁专线小巴25K 咧，今个星期六日都会提供服务嘅。咁但系下个星期就冇啦。咁大家如果去咧、就要留意翻啦。 系啦，咁啊都有好多活动喺嗰度啦。 系啊，同埋都可以有个参加呢个摄影比赛咯。原来有摄影比赛嘅。 系愿闻其详。 系啦，咁就系咧，你喺初一至初九嗰段时间咧，喺林村嗰头影嘅相咧，咁就可以参加呢个比赛。 今日初七咯， 都赶得切。 即系去到礼拜日啊。 系啦，系啦。 要喺林村影。 系啦，同埋个截止时间就系18号啊，即系嗰个比赛嘅截止日期，咁即系今个礼拜日，咁你就要交呢个作品啦。 系啦， 每人最多可以交3张相嘅，咁详情就睇翻有关嘅安排啦。 系咯，咁啊自己即系摄影爱好者嘅，一听到 就可以去影下相，又去行下咯。 系啦，咁啊。我覺得個 tips 通常都係你影下嗰啲林村如何壯盛盛大啊，係 啊 係 啊， 係啦，影下嗰啲譬如補貼啊，睇下佢啲 sell 咩啊，咁啊將嗰啲 影 得最靚，影 下園樹啊， 係啦，影下啲人好開心啊， 或者可能影下我可能去咧，捕捉我，係啦，我睇下拋補貼啊， 你化成蝴蝶我喺嗰度， 係啊， 撲你啊， 未甩 捉我，你做咩你咁笑？係好啦好啦，係嚇親啲聽眾嘅，唔該曬，唔該曬。天氣方面咧，咁啊船仔咧就鬼鬼祟祟咁啊出咗。出去啦，咁啊问下佢出边嘅天气系点先？点啊出边？ 今日个天气都几好、啊，其实咧都系有少少嘅凉风，但系又唔算极度冻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带翻一件风褛仔啦。因为下昼我估都会热翻少少，咁同埋个天咧今日又冇乜云，不过咧就应该有少少雾或者污染物嘅 烟霞，我哋嗰啲叫烟霞，好听啲。 讲、得好，讲得好，有少少烟霞咁样都几舒服啊！朝早起身， 唔错。 咁不过咧嗱，我哋知道下个礼拜咧好似话会冻翻啲咁样， 同埋会湿啊，下个礼拜。 系啦，咁究竟可以食啲乜嘢又可以补下咧，或者点样帮助到我哋咧？咁第一种咧就系栗子啊， 系 栗子咧，咪成日都见到街边档炒嘅。 嗯 你今年食咗未啊？ 我今年食咗一两粒咗栗子，煲汤嗰啲计唔计啊？ 煲汤嗰啲都计嘅， 煲汤嗰啲都计嘅话就食咗多啦。我谂十几二十粒啦。 系，其实咧栗子都几好嘅，因为佢本身嗰个性就系性温啦，然后味亦都系比较甘平嘅。咁、有啲咩功效呢？就系、有养胃健脾、补肾强筋嘅。咁尤其是适合一啲肾虚嘅长者啦，或者老年有气管炎啊、咳嗽比较多嘅人，咁或者中年人咧，亦都可能比较多腰酸背痛啊、只脚冇乜力啊、小便亦都比较多嘅人咧，食呢一个都会帮到嘅。 哦，我好彩我未到中年啫，听完你啲症状之后。 系啦，你都几好啊，你都系健康嘅人士。 咁好嘅，你今朝饱，我吓亲喎，反而。 你都系健康嘅人士，系啦。咁讲埋啦，嗱，注意翻栗子个淀粉质比较高嘅，咁所以如果有糖尿病嘅咧，就唔好食啦。咁另外，譬如 B B 啊，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个脾胃比较弱、消化不良嘅人咧，同埋有风湿病都唔好食咁多啦。 哦，咁啊睇翻自己个体质啦，唔系样嘢都食嘅。咁如果你话真系要食咁啊，一两粒栗子也行就算啦。 系啊，或者食下呢一个白萝卜咯，咁佢就不过呢、這个凉少少嘅个性，系啦个性味，咁同埋你可以消滞啦、消化翻啦、然后就促进翻我哋嗰个肠胃嘅蠕动啊，又化下痰咁样，即系如果呕得啱啱食完嗰啲好鬼漏嘅糕咧，食下啲白萝卜都 OK 嘅。 啱啱食完萝卜糕，再食白萝卜， 都啱晒咯，咁啱晒咯，完全瞓到爆。 你咁食法，你嗰边萝卜嘅话俾你听啊。 系，咁但系咧，如果你本身系个性即系比较凉嗰啲人咧，就唔好食啦，咁讲埋今日嘅天气啦。 Oh. 今日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风。今晚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系18度左右，明日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下周后期气温下降。 而家望到室外气温咧就系20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0%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2至3，今日低水平啦。咁啊亦都即系。天气嘅变化犀利啦，下个星期咧就准备定嗰啲雾啊，呜咁样，佢哋船咧都听到会听到佢哋嗌话好大雾噶啦吓。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恭喜发财！ 喂，恭喜发财各位，系万事胜意啊，身体健康啊， 系身体健康啊，龙马精神，样样嘢咧真系得心应手啊，佳哥。咁啊，今年咧咁啊，亦都龙年嘅时候要拜托佳哥就揾更加多嘅民间风俗啦，俾我哋啦。咁啊，但系而家你见到啱啱都系，咦，今日系。人日嚟嘅喎， 系啊系啊，人日啊， 生日快乐啊，佳哥！ 我大家生日快乐啦，系最紧要，紧要一直传落去啊！民间觉得人日就系人缘之日啊！ 哦，人缘之日， 系人缘之日，真唔知系唔知系生日咁简单啦，即系如果系即系作福啊，拜神咧，咁啊呢日咧就可以祈求咧，就系、是、嗰个人缘好啲啊，或者系姻缘都得， 系哦，姻缘都得嘅， 姻缘或者人缘都得，系 哦，咁如果大家譬如人日嘅。有好多嘅村嘅，佢哋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整啲咩糕啊？人一般 新界嘅圍村咧，人一就冇話特別嘅傳統嘅，反而就一般嘅老百姓啦、 啊， 一般嘅老百姓咧，咁啊人一咧借咗呢個日子咧，咁啊去廟宇去求神啦，咁啊其實保佑咧一年裏邊咧嗰個即係人緣啦、姻緣啊都能夠好啊，你知啦，識人好過識字啊嘛，呢、這個世界。 呢个系重点，所以都系 度度通啊！ 系顺风顺水啊，样样都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去拜年啦，我哋拜年拜到十五啊，其实即系传统上都可以，算唔算咧？系啦， 成个月都得嘅。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 啊， 但系如果你话拜年都要去做好多，譬如海味生意嘅朋友咧，就应该会喺龙年嘅时候都有好多唔同嘅生意。 过年梗系要买咩啊？梗系要买好多，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嘅海味啊， 系啊系啊系啊， 中 国人系啊，咁要睇翻啦。香港嘅海味咧，嗱，而家就集中喺上環一帶咧，即係最出名噶啦，其中一條街嗰度咁樣，咁啊，甚至乎會叫做海味街添咁， 係啦，整個名叫海味街。 海味街又好，又或者香港嘅南北巷啊，其實咁多年以嚟，佢哋都應該有住自己唔同一套嘅傳統，會唔會有嘅咧？ 嗱。南北行先講咩南北行啦，南北行即係嗰啲做專門做南貨北貨嘅批發公司，係批發公司啦，咁南北行啦，咁佢哋嗰時咧就集中曬喺邊度咧，即係海邊啦，咁所以喺上環啦，咁而家一路發展到西營盤㗎咁樣，都係有呢類咁嘅咁嘅南北行嘅貨頭啦，即係賣埋嗰啲包心刺兔啊，嗰啲咁嘅，即係一啲特產啊，地方特產 咁樣啦。佢哋以前係唔係因為你話海邊啊，係以前係咪漁民？变出嚟，跟住开始做呢生意。 唔系，最主要原因咧，就因为佢海边有咩有码头嘛，容易落货啊嘛，咁咪喺嗰度做生意咯。嗱，咁而家我哋所讲嘅南北巷咧，其实南北巷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行业嘅总称嚟嘅啫。 系 啦，但其实而家如果我哋约定俗成咧，南北巷咧就变咗好似几条街啊。 嗯。 幾條街咁樣噶嘛？譬如話上環嗰邊嘅文咸街啦，嗱、文咸街以前啊，而家有分文咸東、文咸西啊， 係啊，分曬啦。 但以前冇分㗎，係一條文咸街咁啊，行曬㗎。 哦， 即係一條叫文咸街咁樣噶，咁隔離有一條永樂街啦， 係啊係啊， 遠啲嘅有一條叫高升街啊，而家叫藥材街啦， 係啊係啊， 係啦，咁跟住呢一個德福道西嗰邊就成條街都係賣鹹魚啊、賣嘢嗰啲啦，賣北深市套，咁呢一攤咧好多鋪頭都係做啲南北巷嘅生意嘅，咁但係咧一般嚟講，指南北巷咧主要就指嗰個就係德福呢個文咸西街嗰邊，文咸西今日嘅文咸西街啊、藥街嗰邊嗰啲鋪頭咁樣咯，咁樣嘅，嗰條街上去做生意啦，就以前係好旺嘅，因為早年咩叫早年咧，即係話嗰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咧，嗰啲日子咧，咁啊嗰度嗰啲生意好大嘅。好犀利嘅，香港係個轉口港。 轉口港，咁嗰陣時候出貨去全世界喎， 轉口添啊，即係外邊啲人入嚟入，跟住轉埋翻內地，內地啲嘢出嚟又轉埋翻去外地咁樣咯。喂，所以外地嘅意思係美國啊。嗰啲咁嘅地方喎、 以前叫咩舊金山嗰啲地方啊， 嗰啲咁嘅地方都係嚟香港買啲嘢嘅喎，所以中間係一個集散地， 所以嗰陣時嗰個即係香港個轉口港個優勢咧，相當之大啊！ 係啊，係 啊， 由於咁好生意，所以當時咧嗰啲咁嘅南北巷嘅老闆咧好有錢，好有錢嘅。咁你睇啊，胭脂扣嗰啲都係㗎啦， 哦係喎， 係啊，裏邊嗰啲唔係嗰咩笑咩笑啫，咪都係南北巷嗰啲仔女嚟㗎嘛， 係喎、 好有錢好有錢係啊，嗰時唔係話。 唔係興咩金融啊嗰啲咁樣咩股票嗰啲咁樣，就興做南北行嘅嘢。仲有一樣嘢嘅喎，咁啊南北行咧，咁啊嗰條街以前好旺噶啦，咁啊所以咧年尾啊，以前咧就冇圍院噶嘛，咁啊啲人都會行花市嘅喎。呢條街就文咸街就會成為花市，臨時嘅花市。 哦，即係期間限定喎，而家個講法就 係。嗰時有啲好多消費喺度賣，即係年尾就喺度賣花咁樣。咁啊，所以咧，早期嘅花市咧就應該就係喺文咸街一帶嘅地方。 哦，即係鋪頭就賣深榕海味，咁啊出邊鋪頭外邊即係嗰個位咧，個公路位置咧就係擺曬啲檔就賣花啦。 係啊，即係嗰啲兩邊都賣花啦。嗱，實際上點擺檔咧，我都係聽人講翻嚟嘅啫。 哇！ 係啊，因為嗰時 好熱鬧喎，嗰陣時 嗰啲年代啊，因為我嫲嗰啲係1940-50年嗰啲年代咧，佢會去嗰度話行花市賣花嘅。 哇！這個真的很特別喎，啊，這個如果咁樣嘅話， 係啊，咁啊，即係有啲咁嘅嘢啦。咁啊嗰陣時就唔興話，即係而家話咁有管理得咁好，啊，度度個個區都有公園就做花市咁樣噶嘛。咁啊，成個港島區咧，主要就集中喺呢一帶。 咁佢哋 年宵花市係嘛？ 係，即係嗰啲南北巷自己又有冇啲一套嘅文化風俗啊？喺啲唔同嘅節日嗰度有。 佢哋有公所嘅喎，有個南北巷公所嘅喎。 有公所添， 有公所噶，即系佢哋个 禁止村嗰啲嘅，禁止村嗰啲。 甚至乎有佢哋自己嗰个会址啊，而家仲喺度噶，不过就已经改建咗成多层大厦嘅。 哦， 咁啊，当年咧呢度佢个会址咧就好近嘅，佢下边有架救火车噶， 嗰啲消防车。 嗱，唔系我而家我哋消防局嗰啲消防车啊，系以前嗰啲泵水嗰啲咧。 哦，即系有诶，我同你企喺度，大家喺度泵泵泵泵泵嗰只。 系啊，即系嗰条水喉顶到2楼咁高嗰只咧，嗰啲水车啊。 以前啲楼都唔高啦。 点解南北巷会摆水车咧？因为咧以前咧即系一几先19世纪中啦。咁19世纪中咧，荷里活道嗰度一带咧，发生喺圣诞节之后啊。 嗯。 发生过一场好大嘅大火啊。 系。 咁啊，烧咗好多楼，咁啊，灾难级嘅火灾，咁啊，火灾之后咧，咁啊，人人都怕啦，咁后嚟咧就将咁啊太多嗰啲瓦砾啊，咁啊点处理咧咁样，咁啊其中一个啦，即系当时嗰个港督啊就谂条天下第一好桥咧，就将啲瓦砾不如推落山啦，倒落海唔得咯咁样啊， 哇， 系啦，因为你真系问 即系填埋海喎， 嗰边。眼周威靈頓街嗰啲好近海嘅啫嘛，邊邊海邊，下邊就海邊，即係今日嘅上環其實是海嚟噶嘛。 係啊，我睇翻二次地圖都係㗎。 咁啊，可以將啲嘢推落去啦，咁啊，因為真係掂，真係雙贏啦。咁啊，嗰啲泥頭推咗落海，跟住推咗落海之後，嗰啲泥將佢整靚佢，咁就可以做賣地咁樣。咁啊，點啊，又賺錢又搞掂咁樣。不過咧，當時好似咧就係嗰個規劃差，因為是臨急做的嘛，咁可能又嗰啲燒剩嗰啲咁嘅瓦礫又唔係好夠料啦，咁結果咧你發覺嘅上環嗰度啊低咗成10-20尺嘅， 同 皇后大道啦低咗10-20尺，點解？因為當時填海唔夠料啊嘛， 係， 咁又規劃差啦，咁所以又變咗低洼地帶，一打風啲海水咪倒灌咯。 哇！所以你都真係睇到以前啲歷史啊。 係啦，由於今次咁火燭咁嚴重啦，咁啊係人都鬼都怕啦，係咪咧？咁於是乎咧，個當時候咧就係喺個起屋之後咧。就好注重嗰個防火啦，咁就等下整一部消防車，咁當時咧成個區裏面咧最嗰、那個即係嗰個最宏偉嘅建築咧，就應該係就係南北巷嗰個會所啦。 哦， 咁啊，同埋咧，佢嗰個地應該係好似政府有啲即係優惠俾佢哋嘅，其中一個條件就 是 要喺嗰度整架咁嘅車，擠架咁嘅車喺度以防萬一咯。 係，咁啊，即係如果攞水嘅話咧，咁係井水咁樣。 係，佢當時梗係用井水啦。 哦，有趣啊！ 仲有㗎，佢哋除咗拍火。拍火即系又机又烧过啊嘛，咁除咗水车咧，仲有佢哋会打照噶，打华光照噶。 华光照啊？ 华光照即系火神啊！ 哦，咁样。 惊佢以前咧，我哋广东嘅地方咧，一就系广州啊，咁咧就好流行嘅，就因为咧，冚埋啲屋都系用木啊砖啊起噶嘛。咁木啊砖咪成日火烛啦。咁啊，佢咁啊，除咗火燭，咁啊嗰時又講真啦，唔係好識得嗰啲咩嘅防火啊，嗰啲意識啊，點樣咁啊，嗰啲間隔咁樣噶嘛，咁啊唯有祈諸神明啦。咁啊，每年都會做一個華光照，祈求個火神就唔好光顧啊。即係買佢怕咁啊，咁啊拜下佢咁樣咯。 大概幾時啊？華光照？ 華光照係通常都係年尾嘅 年尾 嘅時候。 係咁啊有趣啊！咁啊南北巷都有自己嘅故事嘅。咁啊大家如果今日又咁啱啊行開嗰一帶嘅時候，或者你直頭而家。我在南北巷那裡工作的 咁都可以睇翻嗰啲以前嗰啲足跡，感受下嗰種氣氛啊！ 係嗰度幾有 mood 嘅， 幾有 mood 啊！嗰個位而家行過去都有 mood 啊！ 啊，嗰陣味都幾好聞嘅，我覺得。 喂，叫埋你一齊去聞。好，唔該曬佳哥。 OK，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将军澳拘捕一名48岁男子，涉嫌管有仿制枪械。凌晨一点几，警方接获途人报案，话在自善街及唐骏街交界发现一名男子怀疑手持气枪进行射击。警员接报到场之后，在这名男子身上面检获一把怀疑气枪。经初步调查，怀疑这名男子曾经手持气枪射击旅馆，他涉嫌管有仿制枪械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案件之中无人受伤。香港女飞鱼何思蓓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晋级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是初赛以总成绩第三名晋级的何思蓓准决赛被编在第二组出场。何思蓓在投25米之后开始带出，完成投50米之后是第一个转池，之后保持领先优势，最终以第一名捉池完成赛事，游出时间是52秒92，在准决赛总成绩排第二晋级。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星期四再遭到来自乌克兰的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且表示俄方有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请审议有关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俄军当日通过远程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所有既定目标都被击中。另外，位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工业城镇阿夫迪伊夫卡正是遭到俄军从三面围攻，在当地的乌军表示局势极其危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风。今晚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8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下周后期气温下降。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广东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观塘秀茂坪道有建筑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安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封闭。而粉岭和泰街有渠务工程，和泰街去粉岭花园方向介乎粉岭流路和联发街的快线需要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老婆啊，阿仔呢张着公主裙扮女仔嘅相好得意啊，嗬！不如喺社交媒体嗰度同朋友分享咯。 唔好啦，发布呢啲相咧，有机会令阿仔俾同学笑噶，甚至俾人欺凌添啊！ 你都啱嘅，咁都系唔好放上网啦。 阿话时话啦，万一阿仔有一日受到网络欺凌，除咗同佢倾偈照顾佢嘅情绪，我哋仲应该点做啊？ 首先呢，我哋可以使用社交平台嘅拦阻功能，停止接收欺凌信息，甚至封锁对方，同埋保留相关嘅信息作为证据。如果涉及刑事成分，例如恐吓或者起底嘅话呢，就应该报警求助啦。 希望阿仔唔会遇到呢啲事啦。 想保护好阿仔，就记住唔好轻易发布任何阿仔嘅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怡播成。 二台话你知。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农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精精精精。 爱丽丝看世界的泳儿， 我是思维思敏。 新一年为屋企人点打气好呢？ 祝佢龙马精神，每日都充满正能量。 我哋节目咁正能量，大家听完一定行运一条龙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爱丽丝看世界， 祝你跃龙门齐升咧！ 第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 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喂，早晨7点38分啊，小白一齐今朝 spot 到你先啦，好吗？ 有好多都可以同大家倾倾、 啊。好啊， 不如先讲下香港嗰啲先啦。 好啊，好啊。 哇，呢、這个一定要讲、啊。 嗯， 何诗蓓啊， 系啊， 咁啊创咗咧历史，咁啊成为香港咧就首位啊夺得呢个长池嘅世界冠军。 嗯， 咁啊当然呢个大标题啦，但系其实有个细标题我都 wow 到我。 嗯， 就是话到何诗蓓嘅指甲擦咗呢个法式风格嘅米色大粉红边。喂，系咪意味住咧？我就想讲，系咪意味住真系奥运？ 因为大家知啦， 有入场券啦， 系啦，发息咁啊，嗯、又巴黎奥运咁啊，开始将啲嘢咧就连结埋一齐啦。咁我哋当然希望即系今年嘅叫做奥运啦，香港可以攞到更加好嘅成绩啦。咁啊，其中一位可以帮香港啊大热咧，就帮香港攞到呢一个嘅奖牌嘅话咧，咁啊肯定会系何诗蓓。不过我哋唔希望咧俾好多压力佢，我哋希望系佢发挥到自己嘅水准咧，我哋就安心啦。 佢都未游完啦，啱啱好似100字啊，再入到决赛啊嘛，咁啊，即系应该呢一两日嘅体育新闻都会再 update 住大家啦。咁啊，何诗蓓赛后咧就特别多谢屋企人教练，咁啊，佢系咁样讲嘅，呢块金牌咧对佢嘅意义好重大嘅，终于咧睇到自己嘅名字写在 number one 嘅栏目之上嘅啫，世一啊吓，好厉害，好厉害。 同埋佢话之前咧，其实两次佢都喺200米嘅自由泳嗰度咧，即系呢个比赛咧系得到第四名，所以今次嘅奖牌对佢嚟讲咧系有一种以前得唔到。但是而家可以攞埋嘅感觉，哇！呢、這个令佢高兴啊， 同埋佢真係好犀利咯。嗱，当然啦，即係我哋 touch wood 啦，最紧要就係何诗蓓今时今日由每个成绩都系破緊香港纪录之余呢，最重要系咩？唔好受伤。 係冇错冇错。 只要唔受伤呢，咁呢个巴黎嘅奥运就有机会参加、嗯。其实有参加已经好叻啦。你諗下，即係香港通常都系咁㗎。我哋当然系结果论啦，但调返转头，我哋睇返冇何诗蓓之前，即係喺奥运嘅游泳世界舞台，我哋都比较问变㗎嘛。好老实讲。 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参与就已经觉得一个好大嘅，系的而且个参与都已经好难㗎啦，系已经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光荣嚟㗎。咁、但係如果同我哋嘅市民嗰阵，我哋仲有机会唔单止淨係参与攞埋牌。咁我哋梗係希望我哋运动员做得更加好啊！ 啱啊，加油，继续俾心机啊，游个再好啲嘅成绩出嚟，都系嗰句啊，唔好受伤咁就搞掂啦。咁佢自己都讲啦，为到挑战巴黎奥运咧，系添上信心嘅。咁啊，其实香港就唔止一位泳手啦。咁啊，香港另一位泳手欧海纯咧，喺世锦赛咧亦都有亮丽嘅表现嘅，成功闯入咧50倍噶呢个准决赛啊吓，咁、即系亦都会呢个28秒48完成咗总排名第15位啦，咁睇下有冇机会又继续游个好嘅成绩出嚟啦，咁样咁啊嗱，香港嘅情况系咁啦，喂，仲有一样嘢咯，我想问下小白有冇兴趣睇啊，就系咧入去啦，睇呢一个咧叫国家杯嘅单车赛喺边度睇？ 喺边度睇咧？ 就系喺翻咧呢个将军澳嗰个单车馆嗰度。 系 喂，其实咧最平30蚊咧就可以入场撑港队咯。系啊， 个价钱都 几相宜啊。 系咯， 嗱，呢个系 UCI 嘅国家杯嘅场地单车赛啦，系2024年咧香港站咧，3月15号去到17号，嗱，三月先举行，但你今日就开始买。卖飞啦，咁样咁啊，有好多特惠票，其实几十蚊就已经 O K 噶啦，劲噶呢个活动系吸引咗40嘅国家同埋地区咧，接近400位车手参加， 哇！ 即系喺个镬嗰度啦， 系咯， 游嚟游去咁样咯， 真系世界顶尖高手都喺度，原来 系啊！呢次亦都系咧作为巴黎奥运2024嘅计分赛事之一嘅， 系咁，所以大家就会倾巢而出啦， 系啦， 即系去到啲计分赛咧，唔敢叫做难听啲就系掉以轻心啊，系啦，咁啊一定要攞翻啲分，如果唔系咧，一个唔过连奥运入场券都攞唔到啊！咁啊，呢个咧都各位听众都可以即系去 支 持下 单车运动啦。单车都系我哋好具竞争能力嘅项目嚟噶。虽然依家就牛下女车神李慧思就成日喺做幕前啫，但系佢其他嘅队员咧或者队友咧，其实咧过往嘅奥运会咧都有好嘅成绩，特别喺海林赛嗰度。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啦。 系啦，喂，都转个角度，我哋望一望呢个足球咯。咁啊，欧联咧亦都开始咗啦。咁啊，见到有啲嘅队伍咧，咁啊比赛咗就系第一轮咯，系首回合变咗第一轮啦。咁啊，曼城咧，咁当然就大家都会觉得佢哋就应该冇乜难度噶啦。咁啊，佢哋就3-1赢咗哥本哈根。咁啊，皇马咧就1-0啊赢咗莱比锡嘅。反而拜仁对拉素咧，大家都有少少跌眼镜。拜仁输0-1喎。 拜仁应该今年好差噶啦个成绩。点解讲得好差咧？因为首先拜仁有啲媒体都讲啦，即系拜仁嘅足球咧喺德甲嗰度有啲政党轮替。意思系乜嘢咧？拜仁咧今年有机会真系成为唔到德甲冠军。 系啊， 系啊。 但如果你话以球迷嘅角度嚟讲咧，我哋反而系乐于见到呢一样嘢，因为你下下都系拜仁赢，其实都几闷啊吓。 系啊，咁啊，拜仁嘅领队杜曹应该等执包袱噶啦，应该闻到鱿鱼嘅香味啦，即系炒鱿鱼嘅香味。咁啊， 即系拜仁最惨就系、是、呢、這个靓仔球星啦，哈利简尼。 哈利简尼去到嘅时候，竟然间咁样。 成日都俾人话喂，哈利简尼去到边队，边队都冇嗰个争标嘅运气咁样啦。咁果之然系咁，嗱， 好似脚头问题，而家搞到系 德甲嘅情况危危乎啦。依家以至欧联，头先小白都讲啦。喂，都爭啲。其實咧，講真嘅，歐聯咧，你係冇可能踢到咁樣嘅。係，佢係一比零俾拉素 KO 咗。 係啊 ，KO 咗。 你知唔知個數據最差係咩啊？最差係拜仁零射門。 嗯， 成場波零射門、哦。 所以你 見拜仁作為一隊強隊，你點會零射門？當然啦，你話意大利足球可以踢防守踢得好好，零封對手。喂，但係你嗰隊叫拜仁慕尼黑、哦，真係令到好多拜仁嘅球迷有啲失望嘅。呢、這个就系欧联其中一边嘅情况。喂，另一边咧，阿麦巴比咧，琴日都有讲几句话，即系入波啦，咁啊两粒咧赢咗对手啦。但系咧，麦巴比咧随即啊喺琴日凌晨嘅时候咧，向法国嘅媒体宣布啊吓离队啊。 系啊， 你有冇听过佢最大机会去边队啊？小白， 白色衫嗰队 系啊，白色衫嗰队就系皇家马德里啦。咁啊，究竟会唔会阿麦总去皇马咧？咁啊，呼声都好高。但系咧，睇翻咧，我从来都觉得麦巴比咧，好似喺巴黎圣日耳门咧，唔系好多建树。但系咧，又系数字反映一切。 我反而觉得系佢第一年头两年喺巴黎嘅时候，佢踢得真系好亮丽。 系啊，因为依家计数咯，帮佢踢咗二百几场波，大概入咗二百几球咯。 系咯， 即 系 接近每一场都有 一粒 波。 其实个成绩系又好好噶啦， 又真系唔差。 咁你嗱，不过咧平均数嚟嘅。咁如果你拉翻佢啱啱头两年嘅表现嘅话咧，其实佢近呢一年，我发觉系咩咧？系特别佢过咗呢一个嘅世界杯之后啦，其实佢已经系好想离队，因为唔知你记唔记得就系佢踢世界杯之前咧。就已經話傳佢要嚟到去皇馬噶啦嘛， 好似話佢唔放人定點啊？ 話唔放人啊嘛，話佢哋其實本身咧，法國隊亦都想呢一位嘅阿麥巴比咧，就喺巴黎聖日耳門嘅時候咧，就幫法國隊咧就攞呢個世界盃嘅。 係啊係啊係。 咁但係點知即係用咗好多金錢又好，用咗好多方法都好，出動埋法國總統同佢傾都好，咁佢留咗喺度啦。但係原來唔係好留到個心啊。咁所以之後發覺佢喺巴黎嗰個表現咧，都有啲浮浮沉沉啊。 我向來即係主持人我。自己就個人就對麥巴比就一般般嘅，即係佢有幾下神來之筆咯。但你話佢真係好升級，譬如嗱，雖然大家依段時間唔係好中意美斯啊，但我一定要用翻呢一類嘅球王級做比喻，譬如同斯朗啊同埋美斯嗰種嘅足球智慧啊，以至個足球視野咧，我覺得係爭少少嘅。特別係我覺得麥巴比咧喺個傳播能力值嗰度咧，係相對弱少少。 佢比較強嘅就真係佢嗰個爆速嘅能力， 同埋 呢樣嘢係佢係 凌空窩你抽。 系咯， 系啊，咁啊睇下点啦，咁呢一个就究竟会唔会去皇马定还是去沙地阿拉伯踢波咧？咁都真系未知之数嚟嘅。喂，不过小白，喂，亚洲杯啊，差唔多曲终人散啦，已经系即系知道卡塔尔攞咗亚洲杯啦。但系咧有一件事都可以同你讲，都系关于咧呢个巴黎圣日耳门事嘅。正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咁啊，南韩国家队咧，咁啊，即系原来咧亚洲杯四强咧就对呢个真系好值得同你讨论，我哋慢慢讲。 对约旦嗰场 系啦，南韩国家队喺亚洲杯四强对约旦之前咧，中场啊，即系你话都踢得好好啊，李康仁啦，即系踢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嗰位啦，同队长孙兴敏发生冲突，搞到咧孙兴敏只手指咧就直情甩咗教受伤。 而家见到佢踢热刺，即系帮热刺踢场波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包住晒噶。 喂，事件有进一步嘅发展， 系啊， 知唔知佢哋系点嘈交？ 竟然间系因为打乒乓波。你点会谂到嘅足球员踢紧亚洲杯嘅时候，会因为佢哋提早离场打乒乓波，即系拉大队去打乒乓波，咁啊当然令到只老孙啊，梗系唔中意啦。 系因为有团队精神啊。 系啦，你有团队精神，咁唔通老孙系陪你打乒乓波咩？ 唔系，同埋呢啲老派又好，点都好，其实我估孙兴文就有个想法、就系、是，大家可能食餐饭嘅时候，即系倾下偈，咁啊建立下默契啦。始终南韩国家队依家其实女欧嘅球员都多， 系 你话能够聚埋一齐，除咗上次世界杯，譬如亚洲杯呢啲，咪好好将一啲经验嘅传承或者成。同埋咧，其实南韩都系儒家思想嘅、 啊， 即系佢哋都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系大哥就系要叫大哥，佢哋好分尊卑噶嘛，即系南韩都系。咁依家朱兴敏都未话走，嗱，即 系 好似我哋围埋食饭咁样，有几位大哥喺度，佢哋都未起身， 大哥都仲坐喺度 dab 紧。 咁我哋边好意思话走先啦， 仲要去打乒乓波， 系啦，即系有阵时我都觉得运动员系单纯嘅、 啊， 但系嗰个单纯系又。 几自弃咯，即系我直情想用幼稚去形容添，但系我留翻一线啦。 我会， 因为佢都系一个好波嘅球员，我俾翻少少尊重佢。你有乜理由系为咗打乒乓波，跟住仲要同个前辈嘈交，仲要大家有啲讲手啊？如果唔系唔会咬伤。 咪系咯。 其实南韩传媒咧已经讲轻咗少少噶啦，据另一啲嘅媒体报道咧，佢哋真系有推撞同埋扯起咗你件衫咯。即系譬如我而家系讲多两讲，我发晦气，我系李康仁，我扯咗小白件衫，扯衫领啊，即系最传统电影咁嗰啲，成个的起咗嗰啲咁样倾嘅系直情，所以都难搞啊吓。 系啊，咁当然亦都见到李康仁咧就有公开道歉嘅。佢後期有公開道歉到嘅，咁啊 要啦， 咁啊但係件事就發生咗啦，咁啊亦都即係孫興敏亦都受傷啦，咁呢啲我哋都覺得一隊團隊唔係好樂意見到，同埋會唔會係因為發生咗呢啲嘅事情，令到隊波即係影響咗個成績咧？咁而家大家都會去到諗呢個方向 啦。南韓嘅領隊啦，即係我哋熟悉嘅金色轟炸機啊，祁連士文啦都有在場嘅，但就冇處罰李康仁啦。咁好明白， 外相啊嘛，啲人話佢。 同埋我都明白祁連士文，哦，你哋嘈交會有你，可能喺。外国嘅世界 可能 平常， 可能佢以前仲系西德年代嘅时候，可能都系咁样，唔知甩教添啊！ 你都知道嗰阵时就抌巴抌波波费格逊嘅，即系嗰年代都有 抌碧咸， 即系你即系有啲 碧咸都嬲嗰阵 时，即系足球员系有种躁狂，定唔知点样，但系就 有一下嘅傲气，我觉得系。 当然啦，李康仁都即刻发表声明啊，但我又调翻转头立体啲咁样讲，你冇得唔发表声明啊！其实孙兴文可以话系南韩之光。你想想边个南韩的球员在英超可以拿到金靴奖， 是 啊，拿到金靴奖，所以即是计成就啦，又是结果论啦，计成就，暂时孙兴文的成就是必定比李康仁高的， 可能 迟啲唔知， 可能李康仁真系会觉得自己去了巴黎嗰度踢波咧， 好叻， 系啊，已经系一队显赫的球队，会觉得咧自己个身价不一样，甚至可以同啲老大哥就平起平坐，但系我觉得有阵时辈分或者互相尊重。唔單止淨係講配合，互相尊重都已經好重要。 我都係咁樣覺得，我哋做電台都係即係長幼有序嘅呢個媒體，咁我都覺得哇，即係俾下面好喎。嗱，我覺得基本尊重啊，而且喂呢啲小將，喂你今時今日未叫做最大名，你都如斯話拉隊打乒乓波， 係啊， 哇你即係嗱打乒乓波呢個字。是一个待遇嚟嘅啫，随时 系啊， 你唔知系咪真系去打乒乓波？系卡塔尔嗱，我同你都唔知啦，我同你都会有阵时有啲有啲暗语。喂，小白，我哋去饮杯奶茶咯。你唔通真系落晴天饮杯奶茶咩？你梗系有啲嘢偈倾，或者有啲想法，或者有其他 activities 噶啦，系咪先？嗱，我唔知啦吓，纯粹即系呢个个人揣测啫。总之希望呢件事就过一段落啦，系咪先？咁啊，喂，睇翻啦，英超方面啦，呢个礼拜继续会有足球嘅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咧，你话今天晚上凌晨咧都有啲德甲嘅。咁啊，科隆对云特不莱梅啦。咁啊，意甲方面咧，哇，暂时排第一嘅国际米兰咧就会对呢队咧榜尾嘅美中美啊，沙兰力坦拿啦咁样啊。 最紧要唔好甩碌啊！有阵时唔知点解无端端一队就谂住可能互吸啊。另外嗰队就觉得我哋今次都对对鱼腩，咁啊无端端又失咗几分啦。 冇错冇错，好波献给你啊！咁啊，礼拜六日都好多唔同精彩嘅球赛，大家自己补足一下啦。 公司抽奖差那啲啲更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如去年那样，我们未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啲咁得得，改搭的士，我日常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连环到了站。总差一点冇发生，你说我这世人。 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生无。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吧，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吉他，烧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我个唾骂，连球证也骂。只差一点冇发生，你说我这世人。 是吴义坤有呢首全新作品，名字叫做《啲咁多》。船仔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下呢？ 今日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即食面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中意， 我都几中意食嘅。 你见我哋有阵时有机会叫下早餐咁样都啊谂得两谂。搞唔掂都哎不如整个即食面呢又快㗎嘛。 係啊，咁但係原来即食面呢大家都知唔係话好健康，咁但係而家有啲报告出咗嚟，就係消委会测试咗市面上19款嘅预先包装咗嘅即食面样本啊、 嗯、 有九成呢都差唔多九成啊，有17款含有呢一个致癌嘅污染物、 哦、 而且呢全部都极多啦，即係比较多啊，係啦、 嗯、 咁如果你连汁食呢，即係你加埋啲汤啊，落埋啲味精啊咁、嗯、样，你个摄取嘅钠含量已经超出咗世卫建议成人嘅每一餐摄入标准噶啦！ 哇，所以啲汤咧真系唔好饮啦。 有阵时咧，有啲好嘅茶餐厅咧，你可以同佢讲咧半包噶， 系 味精落半包。好嘅茶餐厅啦，咩叫唔好嘅茶餐厅？就系佢唔会佢你讲 你讲 佢都 你讲佢都照落。 因为我试过冻柠茶酒甜啦，佢、 嗯、 都系冇酒啦。跟住我话我冇酒，你冇讲。讲咗噶啦，讲咗都几大声噶嘛，我哋 因为好似 话冻 柠茶酒甜同埋有甜咧，佢哋系要分几壶唔同嘅茶嚟冲噶， 系咩？ 即系预先要冲定咗几壶，佢先再倒落去， 系， 所以佢哋系。有而家就应该会分咗啦，以前有啲就唔分嘅。 味粉又点解释呢？半包味粉你都系搣到落去啫。 半包味粉就 手法快咯， 系啦，纯粹系啦。咁点样可以叫做健康啲食即食面呢？既然我哋都咁中意食嘅话，有几个方法嘅。咁第一当然就系落少啲嗰啲调味品啦。另外就唔好饮咁汤嘅。咁、 嗯、 仲有一个咧有趣嘅就系、是、飞水啦。 哦， 即系你大家都有时你茶餐厅咧，你佢已经煮咗啦，咁你都可以问佢攞回热水。咧即整一整走啲啲盐啊，咁样你先食，咁你就可以降低翻个钠含量同埋个脂肪含量嘅。咁另外最紧要系咩咧？即食面大家都中意配一啲午餐肉啊、 肠 仔 啊 嘛，最好就唔好啦，配翻啲一啲新鲜嘅蔬菜或者瘦肉嘅。 但系往往都冇得拣嘅。得五香肉丁啦、啊，餐肠面啦、 啊， 沙爹牛 火腿 啊 嗰啲啦， 全部都腌制过、啊， 全部都系咸噶， 全部都系咸。 本身个面都已经咸噶啦，话俾你听已经系钠含量超标，再俾多几个都系钠含量超标嘅， 仲有再 包上包 烟肉啊 咁样。 烟肉咧， 嗰啲 bacon 其实就唔系好搭嘅。我想讲烟肉同埋即系呢啲即食面就唔系 friend 嚟噶嘛，唔知边个发明烟肉都要加埋落去即食面，即系唔系好 friend。 所有啲腌制嘅肉都好似要几夹咁样噶嘛，仲有咩？在茶餐厅入面啊， 我几乎要加埋辣肉肠落去， 其实都可能夹噶、 啊， 唔 系话好啦。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茶餐厅就话啦，自己煮咧，其实你系可以即系唔好用个翻嗰啲煮面水啊，即系你每一次个煮完。就即刻用翻嗰煲水，你應該再另外揾熱水開，之後再落翻味精，咁樣你就可以減低翻每一包嘅脂肪含量同埋鈉含量嘅。呢個就會對我哋健康好啲啦。 呢個我都係分開水會處理呢個，但係 我以前唔知，我一路都係一 落 過啦， 緊 落 去咯， 係 啊，洗少啲嘢啊嘛，又 係我一落過啦，但係就係我去咗人哋屋企煮面，佢媽話嚇唔得嘅喎，你應該要自己一煲水煲面，另外一煲水再煲定，你完成咗之後一次過倒翻落去。咁你就最健康啦， 系 咁 啊， 咁多学问嘅， 系啊，咁啊，早上就跟阿船仔一齐过健康嘅生活啦。希望龙年之后咧，阿孔奕璇咧都日日都好健康啊吓， 好啊， 青春常驻啊吓。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啊，星期五嘅早上 ，Happy Friday。当然啦，请嚟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真系愉快啊！咁啊，睇到隔晚美股咧，特别系 S&P 啦，又啊创呢个高位啦吓，咁又好劲抽咁啊，同 Dicky 咁样嘅睇法一样啦。咁啊，美股方面咧，真系升开啊，唔晓停嘅，冇话一两个消息就即系叫做有啲获利盘出现，睇嚟咧佢哋都唔获利字，继续买上去咁样。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啦。外国个市，特别系美股方面。啊，个市场依然系亢奋，依然系高位嘅，系咪啊？唔该。 好啊，咁啊几样嘢啦，啊第一样唔记得咗，今日系呢一个大年初七啊，即 系人人 都其他人人都愉快。 系啊，人人都愉快，啱啊， 系。系啦，咁啊，第二咧就系讲到外围美国股市，即系啊高歌猛进嗰个情况咧，好似都仲系改变唔到，气氛都仍然系非常之咁好。咁当然如果你话要睇下啲近期嘅经济数据咧。咁都係一個幾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如果你話真係要揀一個市場嚟買呢，環球嘅資金呢都暫時都仲係仍然好暖暫呢一個美國嘅股市，因為就咁睇嘅經濟嘅情況呢比落去真係比較好，因為呢都係客觀嘅事實，日前呢就講過即係、就是、日本啱啱嘅呢一個即係國內生產總值嘅數據就係比市場預期差啦，咁但係英國呢同樣都係咁樣啦， GDP 呢亦都係按季呢跌咗 0.3%， 即係又係呢技術上經濟衰退嗰隻啦，日本又係咁，英國又係咁，咁跟住內地都係咁嘅情況。咁好啦，歐元區又唔使諗啦，咁所以而家即係望落去呢，即係邊個經濟體個情況係最理想呢？的而且確驟眼一啲主要嘅即係成熟嘅市場呢，美國的而且確比較好嘅。咁當然就咁睇即係經濟嘅增長嘅表現呢，就唔可以完全就反映個股市嘅吓。咁、啊、再加埋呢，亦都要睇下啲企業嘅盈利嘅表現。呢段時間亦都係即係美股嘅業績公布都係開始慢慢陸陸續續都會開始見到。咁亦都大家都會望到嘅，就係、是、明顯地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無論佢哋啲業績啊、業績展望啊等等呢，都係比預期係好嘅。咁尤其是係啲即係權重啲嘅股份啦、啊。咁係㗎，即係你問我而家呢一刻即係 粹講即係美股嘅估值，咁係咪一定已經係處於一個少少高處不勝寒嘅水平咧？的而且確，如果你話即係純粹睇 S&P 500指數咧，呢、這個亦都係涵蓋面最闊嘅指標咧，的而且確係嘅。開始咧有少少即係估值都係即係出現一個比較即係高嘅情況啦，亦都係比歷年嘅平均值係略高嘅。咁但係又係嗰句咯，即係。場都係睇即係未來嘅，亦都唔係話睇即過往。咁所以即係即使而家呢一秒鐘，即係純粹講 S&P 500指數嘅預期嘅市盈率係比一個歷史嘅估值係高都好啦，市場都願意嘅，即係都係接受嘅。咁仲有仍然都改變唔到嘅，就係嗰個減息嘅預期。雖然你話哇，即係講緊即係未咁快喎、啊、三月唔會，五月唔會，六月都可能未喎、啊。咁因為啲經濟數據都仍然反映，即係經濟相對地都係比較好嘅。咁啱啱睇到呢一個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逢禮拜四都有啦。咁啱啱即係今次新申領咧，又係12,000咧，咁啊叫做少咗6,000，咁啊比市場預期嘅22,000都要少。咁啊那個持續申領咧189,500咧，咁其實亦都同預期又差唔多，即係都係反映得到個就業市場都仍然相當之暢旺咯。咁又係都係講嗰幾樣嘢啦，大家都係睇到實嘅，包括就係而家個債息何去何從咧？因為由低位咧亦都反彈咗都幾多下嘅。咁但係唔知係咪因為正正係呢個緣故啦，即係人家個美債嘅收益率咧亦都即係有所反彈啦。咁調翻轉亦都見得到部分啲國家咧亦都開始咧係。增持翻咧呢個美國國債嘅，呢、這個都係啱啱即係近日嘅數據。不過呢個都講緊係跌到去年嘅12月啦。咁無論講緊日本啦、中國啦、英國啦，都係再增持美債。咁所以如果你而家睇佢個即係整體，無論係債市嘅情況啊、KB 嘅盈利、股市嘅表現啊，咁都仍然係相對地比起其他啲國家咧都係要好。咁當然亦都係唔可以話完全漠視風險嘅。到現在大家都要睇住就係話地緣政治。嘅局勢啦，包括就係話好多國家嘅博弈啦、戰爭啦，咁仲有咧就係而家呢一個即係紅海嘅問題啦，亦都可能會令到全球嘅航運啊、運費價格咧出現一個即係不可逆轉，亦都即係難以預測嘅呢個即係負面嘅情況。咁但係感覺上而家美國股市高高猛進嘅呢一刻咧，又好似唔係好放呢樣嘢在眼內嘅。咁都係嗰句啦，扯戰扯走啦。咁但係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我俾大家嘅投資建議，即係話，即係究竟係趁美股回少少就再上車啊，定係咧留底呢個港股咧？咁應該咁講，都冇抵足嘅兩個策略嚟講。不過客觀嘅事實，我都係比較睇好。即係美國股市，即係如果你話啊，即係唔係好懂得點樣去揀選投資嘅，亦都唔係投資推介啊嚇。不過譬如話一啲大包圍嘅，例如 S&P 500指數嘅指數基金啦，相關嘅一啲產品咧，又或者好似股神個旗艦啦嚇、啊，又再創新高啦，佢個股價咁亦都係可以話可以即係唔需要太過。去即係揀股都可以即係享受得到嗰個美股升浪帶嚟嘅投資回報啦嚇。 我咁都要揀下啲股評人嘅分析嚟聽下嘅，呢個就要揀啦，係啊，呢個就要揀下啦，係咪先？如果唔係個有啲朋友仔可能哇晚四點係咁鬧貨，係咁鬧貨，即係個反彈力度可能都唔夠美股強啦。近排不過嗱延伸都要翻嚟講本地嘅市況啦。其實本地嘅市況好翻好多啦，好似琴日咧港股啦，龍年第二個交易日咧繼續咧先低後高收啊嚇，咁啊一度重上咧16,000嘅反覆咧收升咧就65,000啦，收報咧15,944嘅，連續升咗兩個交易日嘅。但係北水缺席底下咧，大市嘅成交咧進一步咧縮至470億，就係500億都唔夠啊，創咗4個月嘅低位。咁但係咧琴日如果你有聽晨廣第一線呢個環節咧，咁 Dicky 都有話，喂啲利是板塊包。括系嗰啲豪赌类嘅股份啦，以至咧就系消费类嘅股份，琴日都领涨大市啦。咁啊，人行有数据出啊，春节啊，除夕啊，至到大年初五期间咧，咁啊，睇到咧嗰个网络支付交易啦，按年系升咗 10.1% 啊，升咗10%又多，咁啊都几好数啊。暂时嚟讲，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延续个升市咧？交俾 Dicky 去睇下，而呢个升市有冇机会延续埋今日礼拜五人日啊，人人都弹起，包括港。 港股都弹起，但系咧啊，礼拜一翻嚟嘅时候，成日都话北水重临咧就系沽货日子啊嘛，即系过去嘅 pattern 都系咁样演绎啦吓。好 ，Dicky 交俾你详细分析埋港股先，好嘛？嗯， 好啊。嗱，港股头先阿欧都讲，气氛都真系好转咗，呢个都系客观嘅事实啦。咁甚至我自己咧，对于港股嘅未来嘅睇法咧，都开始审慎得嚟咧，开始慢慢有啲乐观啲嘅睇法。因为点解咧？咁样嗱，都系咧，即系从一啲基本嘅角度可以睇到啦。当然，寻日咧我特别都提到，即系我个人最有信心嘅其中一个板块咧，系港股咧，就系啲澳门博彩嘅股份啦。咁无论系你话啊，即系纯粹讲黄金周旅客嘅，即系所谓访澳嘅人数又好啦，比起呢、這、一个。即係疫情前嘅2019年都已經有增長啦，咁再者咧就係個別嘅公司咧都有一個比較好嘅業績同埋業績表現，尋日都提及過個別嘅一兩隻啦，咁尋日的而且確咧就啲澳門博彩股咧表現咧就比起成個大市咧都仲係要再叻啲嘅，呢個都係客觀嘅事實。咁嗱，不過咧即係從一個即係長線少少嘅角度咧，究竟港股以至到 A 股有冇機會即係？做翻好啲咧，咁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開始已經見到有啲即係長期嘅資金開始去留底啦。譬如話一啲例如加拿大嘅退休金啦，日前啦都有講過俾大家聽啦，又或者 Michael Burry 咧，佢嗰、那個佢最出名就係話做空倉咁啊，係咪？但係佢而家基金舊年第四季都開始增持個別啲一啲中概嘅科技股，包括阿里啊、京東啊咁樣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話開始咧有啲即係外資嘅基金咧，都會係慢慢又開始捕捉下，即係而家即係呢一個港股同埋內地 A 股嘅投資嘅機遇。咁係的，而且確你話喂，即係日前我都講到，即係 MSCI 咁有走咗咁多嘅成分股，咁呢個好被動啊，因為基本上全世界啲即係所謂嘅指數編算機構都係睇住市值嘅啫，呢樣最關鍵嘅，股價跌咗，市值低咗。咁可能就要被剔出㗎啦，呢個都係比較無奈同被動啊，咁但係起碼中證監都出咗好多招嚇，即係你話喂唔係喎，呢啲聊勝於無嘅啫，限制融券，即係借貨沽空啊，呢啲限售股出借就暫停啊，跟住就叫啲上市公司就回購啦、增持啦咁樣，咁但係都好過乜都唔做啊，係咪？咁所以開始而家都會即係慢慢地咧嚇，見得到成個氣氛咧都開始慢慢穩定咗落。咁當然又係嗰句啦，總係會有啲板塊咧喺一個指數未真係完全回復動力之前咧，係率先咧就會跑出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喺香港嚟講咧，我哋最適宜咧就係開始去捕捉啦，去揀啦，有邊啲板塊會係相對地會跑出啲嘅咧？咁我過去呢兩三個星期都係提極嘅，都係旅遊出行相關啦，同埋澳門博彩相關。咁喺過去兩三個禮拜的而且確都算係跑贏咗啦，呢兩個板塊都叫做。 咁啊，今日咧多謝 Dicky 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係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 ，Dicky， 咁啊，人一快樂啊嚇，下個禮拜再 見。 好，拜拜， 拜拜。 请配合。 生有你救起，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抚慰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可解决问题，无人平凡一世，无人在世间不需经过 谦的作品，有这首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船仔又找来一个调查，关于我们早上叫外卖早餐时有个连续记出来，是不是？ 没错，刚才讲开即食面嘛，那我就想起我们买即食面就是找一些外卖送的平台啦。消委会又用了一些平台，包括是什么呢？我们经常看到那些连锁的快餐店，M 字头那间，原来呢它的出售的譬如鱼柳包咁样啦，每个本身系卖24蚊嘅，即系佢平台出售系24蚊，系比实体店贵咗 85%， 贵咗11蚊嘅。系啦，咁所以建议大家都货比三家。 哦，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其实如果你经一啲外卖平台去到买一啲嘅叫食物嘅时候啦，咁佢有机会咧，已经唔系买佢哋嘅套餐去到供应俾你啦。 系啊， 只不过咧系买一个包就已经系相等于可能你喺铺头入边买一个餐咁嘅感觉啦。 仲要贵咗啦，然后未计运费。 系咯系咯。 系啊，所以本身真系贵啲。 应该要格价，其实大家揿啲外卖平台嘅时候咧，系要睇清楚嗰个价钱， 系 入边有啲乜嘢。即系你唔好谂住我买呢只包。就一定后面有个餐字喺后面嘅。冇㗎原来係。 係啊。 条款细则嘅大家要了解返啦。同埋与此同时呢，就係你唔同嘅外卖平台呢，有阵时个收费呢都不一样㗎喎，叫同一间餐厅。咁所以大家去叫外卖嘅时候就唔好淨係揿死一个 app 囉。即係你揿下其他究竟个价钱差几远。我记得有啲餐厅都差到十几蚊㗎。 啊係啊，有啲又有啲优惠券，又唔知点样减返啲运费，咁就好啲啦。咁另外呢就提到头先讲啦，货比三家啦，点样运法咧？运费嚟讲咧，嗰只有只熊猫嗰个咧，整体运费系高啲嘅。 哦， 系啦， 呢个消委会讲噶， 呢个消委会讲嘅。最有趣系咩咧？因为佢系每一个平台都先后点餐56次嘅，咁佢做一个测试啦。呢个测试就话啦，嗰个熊猫平台咧出现咗迟送餐嘅情况咧系最多嘅。 哦， 有差唔多四次。有最长嘅一次系迟咗19分钟嘅，咁另外咧，头先所讲入边有啲熊猫啊，有啲送送啊，系啊，嗰啲牌子咧、啊、早送餐有25次嘅，即系总之就好奇怪啦，唔系早到咧就迟到，有啲难啲预算。 香港嘅交通好难预计嘅，同埋又冇谂过你个building 几耐咧，都见到有啲外卖小哥都惨嘅，即系你下下都要check 下你身份先入到你栋大厦个 building 先可以送到外卖咧。我见过咧有啲叫做外卖小哥咧，佢直情成张 成張身份證擺低咗咯，我落嚟攞翻咯張身份證， 都係要快啊嘛， 係啊，咁呢啲都係誒見到外賣行業嘅一啲苦衷啦，容許我咁樣講啦，係 啊，都辛苦，都明白啦。咁另外亦都係譬如頭先講過啦，真係要去隔一隔價嘅原因咧，就係同一間餐廳同一款食物，如果你用唔同平台嗌咧，個價錢啦、運送時間係唔同嘅。最平同埋最贵嗰个平台系可以相差$11咁多嘅， 几夸张喎！咁所以即系头先阿船仔讲货比三家咧，真系要懂得点去精明消费咯。咁多谢消委会啦，即系有啲一类嘅报告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咁当然啦，即系都系作为参考嘅啫。 系啊， 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啊。可能有啲朋友叫啊，头先话贵嗰间唔系。我叫贵嗰间先系最平喎，咁样咁都有咁嘅机会嘅。 系啊，最好就系自己拣一格价，拣翻一个适合自己嘅外卖平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俄罗斯正在研发一种天基反卫星武器，对美国来讲是令人不安，但是指出不会对地球上的人构成直接威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俄罗斯研发天基反卫星武器有可能违反1967年外太空条约，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的规定。柯比拒绝评论有关武器具有核武能力或者核动力的报道，但指出这种武器可能对低轨道的太空人构成致命风险，并且可能扰乱重要的军用和民用卫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之前与国会议员举行闭门会议，汇报有关事态发展。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立即解决。俄罗斯已经否认研发有关技术，批评美国借底毁俄罗斯，推动国会通过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法案。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星期四再遭到来自乌克兰的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且表示俄方有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请审议有关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俄军当日通过远程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所有既定目标都被击中。另外，位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工业城镇阿夫迪伊夫卡正是遭到俄军从三面围攻，在当地的乌军表示局势极其危急。美国白宫指当地有落入俄军手中的危险，敦促国会众议院通过对乌克兰的重要军事援助。翻嚟本港，警方在将军澳拘捕一名48岁男子，涉嫌管有仿制枪械。凌晨1点几，警方接获途人报案，话在至善街和唐骏街交界，发现一名男子怀疑手持气枪进行射击。警员接报到场之后，在这名男子身上面检获一把怀疑气枪。经初步调查，怀疑这名男子曾经手持气枪射击旅馆。他涉嫌管有仿制枪械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案件之中无人受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743点，是升5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501，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8，人民币7.22，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2.71美元，卖出2,003.3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风。今晚气温下降至18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下周后期气温下降。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同你睇翻出面交通情况，咁先跟进翻观塘绕道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 Mega Box 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系去到启程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系有交通意外，咁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嘅车龙去到启程村。咁沿住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嗰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系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咧大致系正常。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提翻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广东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系要封闭。青朗公路咧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支路的一段慢线是要封闭。粉岭的和泰街呢也都有工程的，和泰街去粉岭花园方向介乎粉岭流路及联发街的快线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留意翻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香港最高级别职业足球联赛2023-24年度香港超级联赛，11支顶级球队全程投入争夺港超联冠军宝座。 亚洲杯后，港超联重新开战，签入两名新外援的标准流浪，面对劲旅杰志，究竟会不会有令人惊喜的表现，在主场打开胜利之门？ 2月17日星期六下午5:50，香港超级联赛标准流浪对杰志，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精精精精。 Hello， 我是欧布拉欧瑞强。农历新年到啦，新一年我想同家人打打气，我哋要继续拥抱希望同信心，相信自己嘅能力，家人永远系彼此之间互相支持嘅依靠，任何难题都一定会迎刃而解，顺风顺水。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欧瑞强，祝你一日龙门齐升咧。 想要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藉住人日一齐同大家讲一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系今日好啦，个个都生日啦。 人日系咪初十五之后先可以拆利是噶？我想问。 哦，系嘅，系我系。 你系咪啊？ 我系初十五拆利 是。今年冇乜斗到好多利是，都系派居多。你都知道 系啊系啊，派我哋都系啊， 都系啦。所以我冇乜拆利是呢个概念。 开工利是咯，我哋都系得有嗰啲。 你派利是派到初几噶？小白会？ 都系十五， 其实我派埋呢一日，我差唔多收 系嘛， 吓系啊， 系啊，到团拜嗰日先派下咯，要派嘅都派晒啦，即系唔系话刻意特登唔带利是喺度，即系好似 你觉得，同埋我哋因为咧，我哋翻电台嘅时候，我哋又晨光啦，系啦，咁就算譬如我就留得耐嘅，可能都系中午个时间，但系我有阵时你知我病埋自己喺录音室噶嘛，你知我第一日下低有货柜匿埋喺入边，其实见唔到人啊嘛，好多时都系，咁你又多录音， 系啊， 好啦，咁你又见唔到人啦，咁啊唔派唔派，跟住咧。都同你一样，就要等到团 拜 嘅 时 候 先派咯。 系啊， 因为要派嘅都派晒，跟住如果唔系就系一啲饭局先会派。意思系咩咧？即系可能嚟紧礼拜六日同啲 friend 食饭咁，派俾佢哋啲细路仔，即系咁先会派。 或者食饭嘅时候见到即系有人帮手，譬如传菜咁，你都即系俾啲利是仔。 我都系个初二咧，我真系。两边都胀卜卜噶嘛，一个利是袋咁样，我依家个都冇乜摆喺身边啊，即系呢个纯粹即系主持人一个分享啦。不过讲翻今日就应该 人 人 啦， 生日快乐嘅，咁人一快乐啊 人一快乐噶，咁除咗我哋讲生日快乐之外，我哋梗系会互相讲啦。其实听众都可以咧，就系互相讲嘅，仲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咁1872388，其实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咁今日就啱啦。如果系除咗人日之外。咁人人生日啦，又或者你身边嗰位，甚至乎你嘅朋友，真係今日呢 生日 2月16号，係啦，即係讲返呢个西历2月16号嘅时候都係佢嘅生日嘅话，你更加应该打电话上嚟同佢讲返句呢，就係生日快乐。 哦，都几多朋友係2月16号生日，睇下即係嗱，生日呢就令到我呢就开返呢即係比較少開啲嘅面書啦，老老實實，因為面書咧先會有生日劇。 係啊，我而家都好少 ，IG 就冇啦，或者其他朋友圈啊，其他即係嗰啲社交平台又少啲生日嘅呢一樣嘢噶嘛。咁所以即係你話啊，都想近排睇下究竟有邊位朋友仔生日咧，都係要靠面書 啊， 嗬。 係啊，可能都係要開翻，即係會提翻你嗰個生日嗰個 function click 翻佢出嚟先得。 冇錯冇錯，1872388，1872388等你打电话来了吧。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用耳筒来听歌的呢？耳筒都可以说成为了当代人类的体外器官。如果你都是耳筒不离身的话，你又知不知道究竟耳筒是几时发明的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 早在1881年的时候，一个美国的发明家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的耳筒，当时主要是给电话的接线生使用，不过就要将几磅的喇叭和麦克都绑在接线生的膊头上面，很容易会引致严重的伤害，所以当时并不普及。去到第一款的头戴式耳筒，外形就比较像现在的耳筒了。有很多文献亦都指出，大概是应该出自于1910年。而这一款的头戴式耳筒主要就是被当时的美国海军用来做监听无线电。而去到耳筒史上最举足轻重的时间，就是在1979年一间日本的公司推出了的 Walkman。Walkman 就将耳筒由室内带到去室外，变成了你可以自由地收听音乐。而这一间日本的公司亦都制造了很多的第一次，好像是1982年的第一款入耳式耳筒，它不需要找个头戴住，同埋它的耳垫设计可以说是前所未见。还有1999年世界上首创的密闭式入耳式耳筒。去到2008年，蓝牙终于开始普及，亦都开创了耳筒无线化的时期。当然近年多了很多不同的技术，好像是主动式降噪的技术。现在的耳筒推陈出身，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不知道大家又喜欢哪一种形式的耳筒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From the first time I felt the click in my heart 听过有 Lauren Jones 新嘅作品，名字叫做 Warning。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新年快乐！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首次邀请到咧就系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黎达王 Felix Sir 咧去到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Felix Sir 早晨， 早晨啊，小华，各位听众早晨，首先祝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系 Felix， 之前咧我就一直喺警队前线咧为大家服务，咁啱啱咧加入咗警察公共关系部冇几耐，今次系第一次以声音同大家分享，觉得好开心，好荣幸。 欢迎你啊 ，Felix Sir。我听你咁讲啦，你唔单止系担任晨光警星嘅嘉宾主持，仲有主持其他警队嘅节目噶，系唔系咧？ 系啊，小白果然系晨光警星主持。关于我哋警队嘅资料搜集非常全面啦。冇错，我系除咗晨光警星之外咧，亦都有份参演警星八二秒啦，同埋警星三六零噶。各位听众如果想知多啲关于我嘅资讯咧，记得留意多啲我哋警队嘅节目啦。警星三六零咧，系逢星期三晚上六点喺警察嘅社交媒体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平台同步直播。我仲会喺直播期间同各位观众文字互动倾偈噶。 放心啦，你哋警队嘅节目透过轻松有趣嘅手法，带出咗咧好多防骗灭罪嘅资讯同埋警队最新嘅动向。我相信咧一定吸引到好多支持节目嘅观众噶。 多谢你嘅支持啊，小白。其实警队制作节目同埋举办唔同嘅活动咧，目的都是希望市民可以在愉快的气氛底下了解最新的防骗资讯，因为提防骗子由你开始嘛。 讲开活动啊 ，Felix Sir， 我留意到咧，你哋嚟紧会举办一个活动，叫做提子亲子嘉年华，是首个以防骗吉祥物提子为主题的大型户外艺术装置展览嚟噶。好似除了有嘢学之外，是不是仲有很多嘢玩噶？ 系啊，小白，考考你啊，提子。除了是水果，那你知不知道有提子其实有什么其他含义呢？ 当然知道啦，提子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以水果提子为设计基础而创造的防骗吉祥物。选取提子是代表因为它的名字提防骗子的宿舍，而且形象健康可爱，有助以生动和软性的手法提醒市民的时刻要提防骗子由你开始，以及就是记得提醒身边人。 一啲都冇错啊，小白。提子咧，除咗喺社交媒体同市民互动咧，亦都喺大气电波、现实生活中，同埋以可爱嘅形象拆解骗徒嘅手法，等公众更易理解咧防骗嘅信息。提子仲有埋动画，并且透过电视节目咧，同埋入校园咧等形式，向学生传递防骗信息，从教育开始提高市民对防止骗案嘅意识啊！ 提子咧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啊！咁你哋嚟紧举办嘅提子亲子嘉年华，唔知道又系啲咩嚟嘅咧？ 新年新气象，踏入龙年咧，提子都会展开一轮亲善行动，走入人群咧。你啱啱提到嘅嘉年华咧，就系我哋嘅头炮活动。由听日起咧，一连七日会喺西九文化区海滨草坪东面开放俾大家参加噶。所有嘅费用系全免噶。时间由朝早九点到夜晚十点，同埋最尾一日咧，二月二十三号咧就会一点钟结束。喺二月十七号星期六同埋十八号咧，两日活动场地咧会设有呢个提子嘅波波池啦、提子摊位游戏，适合一家大细咧参加噶，赢取多款嘅限量版提子纪念品。另外咧，一手以提子同埋其他防骗吉祥物为主题嘅渡轮平安号咧，亦都会喺会场对开嘅海面咧停泊。現場一定是成為一個可以給一家大小打卡的熱點，同時亦都會舉辦兩個別開心面的提子與我提防騙子兒童故事時間和這個提子海陸空大匯演的特別活動，千萬不要錯過、啊、 在西九文化區這些這麼漂亮的地方舉辦，還要是費用全面，聽起來相當吸引，到時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玩的呢？ 今次的嘉年华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举办全港第一个以提子为主题的大型户外装置艺术展览。除了有不同的摊位游戏和游乐设施，还会有很多件大大小小多款造型的提子艺术装置展品，遍布草地和在这个巨型提子盘之上，给市民去打卡影相。我们亦都精心打造了一个个资讯和艺术兼备的打卡热点。气氛十足噶，当然啦，喺过程中我哋亦都期望可以培育到年轻人同埋公众咧防骗嘅意识。 哇 ，Felix Sir， 听你咁讲，除咗有提子以及其他防骗吉祥物为主题嘅渡轮平安号之外啦，仲有大型嘅无人机表演，今次咧真系上天下海，海陆空样样都齐，好犀利。 冇错啊，讲起呢个平安号咧，系有成三层高嘅小轮，经过改造之后咧，摇身一变成为以提子同埋其他防骗吉祥物为主题嘅防骗渡轮平安号。 咁唔知道可以喺边一度睇得到平安号呢？ 平安号咧，其实已经正式启航噶啦。在启航你当日呢，我都有去拍摄这个平安号的，大家可以看回最新一集的警星360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资讯。其实平安号还会在维港航行的，维港两岸都有机会见到它，欢迎大家随时打卡留念。 将整只小轮改造成为宣传防骗的平安号，这么新颖的 idea 呢，真的要去拍下相打下卡才行。打卡呢啲活动咧，当然系好适合我哋呢啲中意影相嘅人啦。咁唔知道有冇啲活动系适合小朋友嘅咧？ 当然有啦。如果中意睇书嘅小朋友咧，可以喺17号嘅下午两点半同埋三点半咧，参加提子与我提防骗子嘅儿童故事时间。香港教育大学幼儿教育学系嘅师生会为参加者主讲读书会，主题系警务处最新发布嘅提子与我提防骗子。 可以坐喺草地上面晒住日光浴，仲有埋故事听添，听落咧相当之有趣啦。咁呢本嘅故事书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呢？ 警务处处长经常提倡嘅防罪系要由细做、持续做、一齐做。防骗唔系一个人嘅事，而系一家人嘅事。呢本幼儿绘本结合咗教育本地幼儿嘅经验同埋理论，利用色彩缤纷嘅插画，令小朋友可以理解到防骗意识。同时亦都提倡咗亲子阅读同埋共同培养防骗意识。现场呢亦会派发绘本，但留意返呢绘本数量有限，派完即止。有兴趣嘅朋友记得要把握机会啊。 咁如果我真係唔好彩拎唔到绘本，咁我又好想要阿 Felix Sir， 唔知有冇其他办法呢？ 小白，咁呢层呢就唔使担心嘅。我哋其实呢亦都向全港嘅幼稚园呢派发咗最新出版嘅提子与我提防骗子嘅绘本。協助老师教学，将这个防骗的信息带给幼儿，令更加多小朋友透过故事学习防骗知识。同时这个绘本亦会在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给大家借阅的。 哇，真的很有意义，那么一定要去多多支持啦。另外呢，我也都留意到你们好像有一个压轴的表演，听说现场还会有明星，是不是真的？ 是啊，在这个2月18号下午6点45分到这个7点20分会有提子海陆空大汇演，当晚咧女歌手严明熙 Gigi 咧将会带同一班艺员朋友火拍提子咧做魔术表演，同埋呢个劲歌业务玩游戏，同埋咧会介绍啱啱提到嘅绘本。观众咧仲可以咧同海上边嘅平安号打卡，同埋欣赏维港天空由1200只无人机呈现嘅提子幼儿绘本天空秀，欣赏呢个提子与我提防骗子嘅故事。到时市民可以透过 AR 同在天空、海面、草地的提子进行互动嘅。 无人机都可以讲到古仔，佢之前咧从来都冇听过呢、這个环节，我相当之期待。 冇错啊，小白，都是我哋警方第一次举办无人机讲故事，希望透过呢个新嘅形式向大家宣扬防骗意识。另外提子嘅正能量亦都跨越呢个嘉年华。大型活动完结之后我哋会将提子艺术装置展品送给幼稚园和这个办学团体，以支持幼儿教育和延续这个防骗意识的重要性。 我都好想要提子展品啊。哎 ,Felix, 有没有得留下一个给我呢？ 当然可以啦，小白，到时你来打卡，还有很多纪念品和奖品等着你来拎啊。 听落的活动真的很多元化，很大型，相信一定很精彩的啦。置身现场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啊。 是啊，这个活动透过视觉和互动方式公共关系部希望社会各界可以对防骗有更深入的了解，同埋透过这个欢乐的气氛俾参与的家庭能够这个共享快乐时光，一起防骗于玩乐。我们为下一代从小建立防骗意识，等我们身体力行推广由细做持续做一起做的精神，共建安全城市美好家园。最后当然是要提提大家，新一年最重要提防骗案，经常学习防骗知识，时刻保持警惕。预祝大家新一年丰衣足食， 騙徒再找不到食。 多謝曬 Felix 嘅介紹，提子親子嘉年華咁精彩嘅活動，各位聽眾一定要去親身體驗啊！成個嘉年華咧會喺2月17號星期六去到23號星期五，而提子海陸空大匯演就會喺2月18號星期日下晝6點45分至到7點20分，以及咧就係提子與我提防騙子兒童故事時間啦，就會喺2月17號星期六下晝2點30分，以及咧就係3點半噶，大家記住去睇啦。咁我哋下次再傾咯 ，Felix， 拜拜， 拜拜。 早晨，投资 O2O 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港股点睇咧？港股有得升嘅，不过咧睇下隔晚美股表现先。道指咧继续超预期啊，升348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再创新高啊吓，咁啊去到啲历史嘅高位啦，收报咧5029点啊，就系升咗呢29点咯。纳斯达克指数升47点啦，港股 ADR 都有得升嘅，升100点。但系贴士啲啦，睇翻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60点咁样。咁今日咧一开出嚟应该都已经喺16000点楼上噶啦，正路嘅话，咁所以就今日希望就企稳喺16000点咁啊，步步进逼啦，向住港股下一个高位咧16500点咧，步步推进咧，咁就最开心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大壮咪啦，恭喜发财，大壮咪！ 恭喜恭喜恭喜发财，恭喜小白啊，恭喜听众，全港市民一人一，大家生日 系啊 ，Happy Birthday 啊，今日咁啊更加要就系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心想事成啊都好紧要。 心想事成啊最稳阵啦， 冇错， 心想事成啊，随心所欲啊。呢啲应该系万应万灵啊！ 咁啊，希望唔系净系祝福啦，希望佢真系灵啦吓。 唔止祝福，仲有足球添啊！讲开就波咧，真系完噶嘛。 系 同样系睇波咧，上个星期先有啲唔开心，话呢个星期咧就好开心。 哇！完全冚过晒嗰单咯。 系咯，哇！呢啲球星真系粒粒皆星啊。 嗯。 吓，即系如果我哋全盛时期加加埋埋几钱啊，真系。 哇！嗰个真系天文数字啊！同埋呢场波咧，抵睇嘅地方，佢入咗10球波添啊。 系啦，啱啱好7。球加三球咁啊，当然吓，为人津津乐道，仲讲紧咧就梗系三号之一啦，嗱一位都已经咁惊人啦。阿李华道嗰脚咁嘅系咪叫做系脚趾乜嘢拉西咧，即系扯埋去， 直头叫做滑翔冲力射球啦，嗰球。 啊，咁样全面睇咧，其实佢射之前咧，仲要好似以前阿叔讲波咧，就揾鞋底饼搓一搓啊。跟住个后卫咧，啊，亦都系姓李嘅，不过就咁咧，就真系飞咗去，直头好似啲咩咧，有啲咩寿司店咧，系咪话有架车仔咪啜一声， 系 反低嘢，嗰个后卫就好似咁样唔见咗。 哎呀， 咁啊，跟住阿李华道先至咧，起脚，范俊业，我谂咧，即系唔敢咩讲，即系全盛时期。都未必撲到呢球，成個 zoom 係咪好似揾嗰啲航拍機匿咗個波裏邊咧？ 哇！ 揸埋去， 直頭啦！呢啲能人所不能，我話俾你聽，我用手掉都冇咁準 系咯，高飞曲坠系嘛？ 系，冇错冇错。 咁啊，所以诶，啲人啊，咦，讲皮利斯当佢讲其他啲咩事喎？咁希望下年再搞咧，我都仲有件七号波衫咧，吓、 嗯 啊、未拎俾阿罗伯皮利斯签名添。 系，睇下出年如果有机会嘅话，唔系净系出年啊，今年都应该搞多啲呢啲啊，多球星嘅老二啊，老二都七号几啱仔啊。 系好多位啦，如果数起身嚟，即系希望咧，就系有关当局搞搞佢啦，即系市民啊尽兴啊嘛。 系呢场波。 咁啊，另外兴咧就系有见到有艺人咧啊，唔知系咪不幸咧吓，喺边关咧俾执法部门就揾到有啲叫加热烟系嘛。 哎呀，系，好似有单咁嘅新闻。 啊，睇啲报道仲话啲叫烟弹嘅东西。咁你嗱，各说各话就未听到有官方嘅报道咁。开头讲出嚟咧就话，那个有关嘅艺人，可能要讲翻啲艺人说话啦，就话唔系自己食嘅，帮人带咁样。 哦， 咁呢样咧触发你谂一样嘢。 系 以前嗰时咧，嗱呢啲加热烟咧就唔系危险药物啦，即系唔系毒品啦，即系嗰个法律嘅定位吓。咁啊，譬如讲啲毒品咁咧，毒品嗰时就俾人哋告咧，就有一种叫简单藏毒啊。 系。 咁英文直译嘅 simple possession 系啊，简单藏毒咯。 啊，即系话揾到一粒啊，一粒毒品咁啦吓。咁啊，冇其他嘅元素啊、因素啊、证据咧。咁啊，告嗰个人。咁净系简单藏毒咧，其实多时咧就系罚得轻啲嘅，相对地。 系。 咁但系有啲嗰啲导游系嘛，嗰啲人咧就拉咗翻去之后咧，咁啊落口供啦咁样。啊，啲差人咧唔知有冇即系。帮下佢咧，咁就佢落口供就话咧、其实唔系自己食嘅，系帮人哋带啊，帮人哋拎嘅咧。其实咁样讲法咧就大件事添嘅。 哦，即系谂住好似电影情节咁样，但系唔关我事噶，我帮人带噶，我冇食噶，唔系我噶呢啲咁样，就谂住推咗佢出去。 系啊，因为咧，其实香港嚟讲咧，贩运咧系一条更严重嘅罪行啊，叫 trafficking 系啊， 系 啊。咁而且呢个法律上嘅定义呢 trafficking 唔一定话收人几多钱呢就买一粒俾佢咁样。唔系买卖喎、即系处理啊帮人看管啊带动啊全部都呢包罗万有呢都归呢个 trafficking、 哦。我送俾人咁都系算㗎嘛。 自不然中啦 系 咪即系请老友食呢或者如果有人嚟呢我就先至会俾佢食呢都死嘅因为以前就一条咪管有。可作販運用途咧，都係中噶嘛。咁、所以咧就係、阿蛇咧，可能睇住佢咁講咁樣解釋咧，唔知會唔會個心裏邊暗笑咧，話喺招營一啲更加嚴重嘅罪行。咁、當然呢啲只係而家睇到傳媒嘅報道，唔知係幾多真啦咁樣。而另一方面咧，亦都睇到佢公司有啲咁嘅報道就話咧，唔係兼告佢咁樣。只不过咧就系、可能要打翻啲税啊，或者系将来系全票高咁嘅样 啊。 亦都咧有系类似官方消息咧吓、有其他部门咧就话咧系接到海关咧系即系转介呢啲咁嘅个案咧，每年都千千声噶啦咁样啊。咁其实咧亦都理解一下就话，虽然咧系海关咧喺边防嗰处咧系执掌啊所有呢啲货物嘅出入口啦。咁但好多时咧系有唔同嘅物种噶嘛。咁所以有啲生物嘅嘢啊，植物嘅嘢就交俾藥農處啦。 哦，咁樣係。 啊，咁如果牽涉係藥物嗰啲咧，有啲就可能需要醫務衛生處協助啦，諸如此類嚇。 係啊，係、啊。而家又邊境有啲人即係，譬如之前農曆年啊，而家都農曆年啦，但係啱啱準備過年嘅時候，諗住帶咩花咩花，有啲花啊入得，有啲花唔入得咁樣嘅喎。 系噶，系仲有啲系保护咩濒危物种啊， 吓， 即系金钱龟好似就得嘅，但 系 海龟就唔得嘅， 呢啲 搞清楚，乜无端端就唔好自己带样咁嘅东西入嚟， 都冇理由无啦啦带龙虾啦，其实老实讲， 所以咧就真系要睇下嗰啲人士自己有咩特别嘅喜好啦。咁亦都讲开咧，就话啊，系唔系真系可以就咁打翻税咧咁样啊？你知香港嗰时啊，出入口嘅时候咧，啲人咧就有啲所谓红色通道、绿色通道嘅。 记得记得， 系啦，绿色通道意思即系话咧，嗱，你身度谂住啊攞住啲嘢咧，系冇需要报关啊、清关啊、打税咁嘅样嘅。红色咧就即系话咧啊，有啲嘢需要咧系向翻啲执法人员咧系拎出嚟啊、披露咁嘅。简单讲，譬如讲烟啦吓， 烟、酒类啦、 啊，系啦，咁即系嗱，你分清楚咧就系、是、普通嗰啲烟咧，即系。喺啲便利店買到嗰啲一包包嗰啲咧，一支支食得嗰啲，就而家就係叫做係法律上雖然嗰啲叫應課税品咧，即係話要打税，但唔係禁啊嘛。 同加熱煙唔同嘅。加熱煙有新嘅法例出咗咧，直頭係違禁品嚟噶嘛。雖然唔係毒品，但係咧就唔準作商業用途啊，即係帶出帶入啊、出入口啊，唔得噶嘛。咁啊，講翻嗰啲係可以俾你打咗税之後就可以喺香港賣嗰啲煙咧。本身如果真係帶咗翻嚟多咗嘅。你記得以前好耐以前咧，就香港人就知道帶一條煙噶嘛。即係帶成20包都得噶嘛。後屘咧，逐漸減越少啦。減到今時今日咧，就一包仔煙咧19支。即係你開埋口咁嘅樣啊，即係基本上就唔準啦。冇咗呢啲即係法律上嘅 concession， 咪酒咧都係冇啦。以前係可以帶得多啲噶嘛。好啦，咁呢啲煙如果帶多咗咧，你行翻紅色通道咧，就自不然咧係可以同佢講啊，唔好意思啊，Sir，我帶多咗煙就打翻税嘅。 係俾錢咯， 係 啊。 係啦，咁甚至有某些情況咧，就佢容許你哦，你都係過境嘅啫，啊擺佢哋從你。佢就 hold 起咗嚇，你遲啲咧坐翻飛機走咧，啊同你攞翻咁樣。 哦，都得㗎，即係寫低翻呢個係你嘅，咁你遲啲又可以翻嚟攞翻。 係啦，因為你嚟香港可能因為要攞住呢啲嘢，但你唔係打算咧入境本銷嘅，只不過係過境嘅啫，咁都有呢啲咁嘅安排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嗰個人攞住好多煙，自己行咗綠色通道，跟住俾人哋點埋去去檢查而發現嘅話咧，咁處理方法咧就可能唔同啦。一方面你即係講得咩啲就門關啦嚇，佢可以係檢控啦採取下。另一方面咧，亦都可能咧一個中間落墨嘅方法咧，就話、是、哦，你俾翻錢啦咁，但係咧就唔係打一般嘅稅率，可能就高啲嘅咁可能去到五倍咁多。 哇！ 咁啊係啊，你自己呃人啊嘛。 咁啊係，咁啊原本即係學你話齋，即係都告得咁，即係刑事啦，係咪？ 係啊，立心不良。不過問題就係、是、竟用刑事檢控咧，定係打翻税？類似罰款咧，當然佢正式法律嘅定義就唔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當然可以攞翻即係帶入嚟嗰啲咁嘅應課税品啦，不過就比平時比1000咧就比夠5000啦。 係啊，咁不如自己喺度買算啦，買個帶。 咁啊，當然啦，但問題就係加熱煙咧就唔係呢類喎。咁啊，早前咧即係未有呢、這個加熱煙即係禁呢條例咧，就喺立會啊討論咗好耐嘅。咁嗰陣時咧，加熱煙入口咧就試過咧係當佢煙仔咁高嘅。咁實證有少少問題存在，就因為加熱煙有好多種嘅嘛。有啲咧就係、是、一啲液體嚟嘅，即係接待佢哋嘅容器嗰處咧就加熱。但係有一間公司咧，好大間嘅煙草商咧，整咗一個類似煙仔咁嘅頭。咁可以塞落嗰個類似打火機嘅東西嗰度，即係俾佢哋吸食咧。咁就有關方面就當呢個就好似 cigarette 咁嘅樣，咁就變咗咧，好似將加熱煙都分開咗兩個唔同嘅類別咧嚟去檢控咧，就當其時有少少問題嘅。不過而家咧就全部都已經劃一咗啦，因為加熱煙本身咧已經係違例㗎啦， 係違禁品啦。 不過講到你話咧，係就住啊，即係有關執法當局啊，可以話打多啲錢或者税咧。是去即是不用檢控呢都產生了一件案件，不過留返下次講啦。 哇，咁真係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啦。咁但係如果大家諗住呢幾日都仲會可能出下關嘅話呢，紅色定係綠色呢，咁自己要睇清楚啦。 小心啊，除咗呢啲應課税品之外，嗰啲咩神仙棒啊定咩煙花嗰啲呢 係喎， 都有人試過啊。 哎呀，咁嗰啲又咪制啦。好，咁我哋下次呢就再搵下大壯咪同我哋講下古仔啦。今次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唔該曬小白，拜拜。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象征住大吉大利的金吉是农历新年的贺年必备品，很多人都会为了好意头会买棵年吉回家。过完年之后，很多人都会将金吉制作成为美食小食，甚至是腌制咸金吉。而除了将它们成为美食小食又或者饮品之外， 原来而家喺香港都有一班年轻嘅妈咪会利用金桔嘅果皮制作成为环保手链，甚至乎系会将啲年桔制作成为环保清洁剂。而方法亦都好简单，只要将金桔嘅皮加埋酒精、起泡剂、清水同埋盐放入一个容器一星期，之后就可以制成天然嘅果皮清洁剂，用嚟洗衫又得，清洁雪柜、洗碗都得，甚至去油污都唔错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坐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后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车外，是神话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车外是你的可爱。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只盒一样挂？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车外，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车内。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奈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车外。世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 冯家豪嘅作品啊，有呢一首《黑玻璃》。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二月十六号嘅朝头早，人日啊，我哋一于揾嚟阿祥。早晨阿祥，生日快乐！ 早晨，船仔生日快乐！喂，各位都生日快乐啊！ 系啊，今晚八点三十五分有咩睇？一齐庆祝下生日先。 送套单元剧俾大家，一集过嘅，叫做《超时空气候任务》。咁系透过呢个剧集咧，等我哋认识下，好有趣。香港天文台嘅工作啊，即系我哋而家一路都系认识天文台，就系、是、报天气啦、预测天气啦。但系其实咧，佢哋都出尽计仔咧，去帮助我哋市民去到应对各种极端天气啊！即系旧年喺2023年，大家都见过好多极端天气噶啦。究竟天文台、香港天文台点样面对嘅咧？嗱，今次咧就用一个单元剧。 好有趣嘅方法咧，同大家表达，让我哋认识多啲。咁啊，呢个剧集咧嘅主角咧就系林千庭同埋周汉玲，系两位咧我好欣赏啊，好好戏嘅年轻演员。林千庭咧就饰演咧喺未来世界嚟嘅一位科学家。咁话说佢嗰个世界咧，当时就极端天气，一系就好干旱，一系就连场暴雨。咁佢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咧，就穿越时空啊，穿越去到现代我哋呢个世界，就认识咗饰演天文台科学主任嘅周汉玲。佢哋当中让我哋认识下而家我哋天文台嘅工作之外咧，佢哋当中有一个跨越时空嘅感情线。咁、大家想又睇下剧，浪漫一下，轻轻松松，但又认识下我哋天文台有啲乜嘢贡献嘅话咧，记得今晚8:35要留意呢个超时空气候任务啊！ 系咯，我哋平时留意天文台最多就系留意天气预报嘅啫。咁但系我相信有好多嘅嘢我哋都系唔知嘅，例如佢系基于一个咩嘅标准之下，佢系判断佢系台风啊、暴雨啊，究竟佢当中有啲乜嘢嘅指标，同埋佢哋点样量度？点样量度呢个系最紧要嘅，因为我知道全香港有唔同嘅地点系量一啲嘅风速啊、雨量啊等等等等。咁透过呢一个单元剧咧，相信都可以知道更加多啦。所以一定要留意今晚8:35嘅超时空气候任务，去到9:25系咪有一个音乐会呢？ 冇错，情系古迹音乐会，一连两晚上演嘅。昨晚咧就大家睇过啦，喺一个古迹就系香港大学嗰个凤屏山楼嗰度咧上演一个音乐会。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去到九龙区嘅另一个古迹嘅，就系呢个圣三一座堂。咁啊，呢个圣三一座堂系香港圣公会咧喺九龙区历史最悠久嘅木区啦。佢系现存嗰个教堂咧，就系1936年就起好噶啦。被列为二级历史建筑，嗰、那个建筑风格咧古色古香，中式嘅建筑，但系一个圣堂嚟嘅。当时原来嗰啲教会嘅啲先贤咧，希望佢起到中式嘅风格，就让佢哋嘅信仰咧本土化咁话，等到啲福音咧进入社区嘅。到咗今日啦，我哋咧就邀请到一个音乐单位咧，叫做康四重奏，佢哋系小提琴、中提琴同大提琴嘅四位演奏家，为大家演出咧小提琴四重奏啊！佢就会仲另外咧火拍香港嘅钢琴家张伟晴喺呢个古迹里面咧带嚟一个精彩动人嘅音乐会。我哋通常咧有阵时去欧洲旅行咧都会有啲音乐会喺嗰啲教堂嗰度举行噶嘛。 系啊， 咁我哋香港而家都有啊，就喺香港嘅一个古迹嘅教堂里面咧上演一场音乐会。大家如果都想开下眼界、开下耳界嘅话咧，记得今晚9:25啊，就情系古迹音乐会嘅下集，记得要留意啦。 阿昌啊，你有冇去过呢一个圣三一座堂啊？ 冇啊，经过有经过得多啦，但系真系入过去冇入过去。 嗱，呢一个我都冇入过去，都有睇过。咁但系咧，如果系将古迹加埋呢一个音乐一齐融合咧，其实真系几夹、啊。 系咧，那个气氛咧应该会提升咗啲音乐，啲音乐又会提升咗个环境啊！真系谂起都应该几得意啊。 系啊，咁我哋两个都冇去过，咁当然要睇埋呢一个节目咧。睇完呢个节目就可以做咗啲资料搜集，亦都可以知道呢一个教堂入边究竟系咩样。咁啊，唔一定要去啦。咁所以一定要记住留意今晚9:25嘅情系古迹音乐会，去到10:30嘅闪耀吧中华文明，今集讲啲咩呢？ 今集主持人陈坤咧就继续带大家去睇下中国嘅一啲历史文物。今次咧好特别，通常嗰啲历史文物喺地下嗰度发掘噶嘛，喺地底啊、山窿啊咁噶嘛。今次咧深入海底，去打捞一艘沉船，系沉咗100年嘅沉船，叫做南海一号啊。就由广东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带大家去到咧探寻呢一艘沉船，认识下呢个沉船背后的历史谜团，从而咧等我们可以追溯翻咧1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嗰个商贸盛况，同时咧认识下南海一号的打捞过程咧，原来是号称啊中国水底考古的一个创举啊。点样创举法呢？就是可以咧将呢个沉船原装咧最大程度的保护同埋利用啊！佢哋点样利用法啦？成条船里面好多文物噶嘛，就将佢咧搬咗入去一个咧叫做南海一号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将佢里面所有嘢展出晒出嚟，大家未必去得到嗰度睇啊！今晚睇呢个闪耀吧中华文明咧，就会带大家去一一去认识下当中嘅文物啦。想睇历史嘅朋友记得留意啊！ 尤其是咧，我哋都知道外国有 Titanic 啦，中国都有南海一号， 系咧。 即我相信啦，无论是中国定是其他地方，是真的有很多文化的古迹啦，或者一些遗址咧，其实都是在海底的。咁但系人类咧就中意探索宇宙多过探索海洋嘅。 嗯， 系啦，呢一次咧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整体的打捞，系我都觉得啊，中国的呢个考古团队非常之厉害。我都觉得自己难啲去到南海一号嗰个博物馆噶啦，一于咧就睇《闪耀吧中华文明》，记得留意今晚10:30啊。咁啊，唔该晒阿畅，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表示，上年度提高烟税对控烟成效立竿见影，大女性吸烟率达到3%至4%，20年来没有下跌。添加味道的烟草产品对女性特别有吸引力。卫生署调查发现，女性吸食薄荷味和薄荷及水果味的传统烟比率较高，分别为68.3%和5.1%。未来会考虑是否透过立法禁止销售添味烟草产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当地星期四签发行政令，批准中国厄瓜多尔自由贸易协定。厄瓜多尔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部长表示，中厄自贸协定经总统批准之后，将会由外交部送交中国。经过两国的批准过程，协议将会在60日内生效。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二大交易伙伴。中厄两国去年5月11日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厄瓜多尔成为中国第27个自贸伙伴。协定签署之后，两国将会分别履行各自国内法律审批程式。根据协定之中的货物贸易关税减让安排，中厄双方将会分别对90%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大约60%的税目在协定生效之后立即取消关税。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星期四再遭到来自乌克兰的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且表示俄方有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请审议有关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俄军当日通过远程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所有既定目标都被击中。另外，位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工业城镇阿夫迪伊夫卡正是遭到俄军从三面围攻，在当地的乌军表示局势极其危急。美国白宫指当地有落入俄军手中的危险，敦促国会众议院通过对乌克兰的重要军事援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风。今晚气温下降至18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下周后期气温下降。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25点，是升80点，总成交金额36亿2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4蚊跌1.4，美团72.15升8毫， 阿里巴巴71.8升五毫，友邦保險63.35升五仙，港交所249.6升2.6，比亚迪股份185.6升2.7，联想集团8.26跌八仙，新奥能源54.8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50.14，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8，人民币7.221，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595，升437，港金报18,680，升7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03.93，卖出2,004.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 mega boss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再睇睇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观塘宏照道有道路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第八座嘅一段慢线封闭，另外粉岭和泰街有渠务工程，和泰街去粉岭花园方向介乎粉岭流路同埋联发街嘅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830。 家，我心我城， 根据迪安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魏、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辅，讲述了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凭住我呢个 GU 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咗上场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比佢好多以往嘅作品咧，今次咧就好感性啦，同埋言之有物啊吓 ，Little Nas X。这个礼拜新入榜占第十位，好感性嘅一首新歌啊吓 ，Lil Nas X 有呢一首嘅作品 ，Where Do We Go Now？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好啦，朝头早嘅9:39，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 冇错，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我哋接听咗个电话咧，非常之热闹，就系黄小姐同埋佢嘅同事啊，早晨， 早晨，黄小姐， 主持你好，早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进步，龙马精神。 今日嚟 咁话， 系你今日嚟系特登同你同事讲一声生日快乐噶，系嘛？ 系啊，系我哋嘅宋叔，今日系佢嘅正日，正一嘅12月16日，同埋正一嘅生日。 哦，今日加埋正日添。 是啊，所以我咪打嚟同佢庆祝佢生日快乐。 哎呀，好啊，今日听到我哋头先个呼吁， 系啊，喺我侧边啊，而家佢 系咩？阿同事叫咩名字啊？ 佢叫顺叔， 顺叔啊？ 系啊系啊。 哦，顺叔系男士， 系啦系啦。 哦 ，Uncle 顺啊，真系 Uncle 顺， 咁第一顺叔。 新年快乐，大家身体健康。 喂，Uncle Sun，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要嗰样有嗰样啊，系，使唔使祝你马运亨通啊？ 好多 马运啊，都好似唔系咁祝佢倒马。 哦，咁啊唔好啊，咁啊仲好啊，系啦，因为嗱唔倒马就唔好，咁但系如果你唔倒嘅话咧，咁啊更加好。 系啦，就身体健康，财源广进。 系啦，步步高升。 都系，我都系今日。 大家玩多啲。 我都话顺叔咧，新年今日系64大寿啊，仲系 咩？哇，登陆咯。 2蚊鸡杂嘅啫。 好开心啊，有2蚊搭车啊佢。同埋我哋买一个蛋糕，因为佢庆祝嘅。 系系，咁 啊， 喂，介唔介讲下你哋公司系从事边一类型嘅行业啊？ 我哋从事学校嘅， 学校嘅，好咁啊。阿顺叔嘅工作系， 属于校务工作嘅， 校务工作嘅，即系都贡献咗俾学校好多年噶咯。 系啊，佢好人噶佢， 系嘛？啲学生见到佢就应该个个都嗌住佢顺叔，走晒。 唔闹人就好人 啊！我以前学校嗰啲啊，嗰啲咩叔啊，全部同我都好 friend 噶。 系啊，好人嘅佢哋，好我哋成日嗌完就冇事噶，成日多我哋。 系嘛？ 系啊， 系啊。咁啊，阿顺叔喺咩度？ 喺度，顺叔。 系顺叔，今日谂住点样过你生日啊？ 今日就近你啲开工咯。 近你啲开工。 系啊，教我为学校为工作咯。 系，有工作其实好开心啊。 啊，因为依家都喺嗰班人个个喺度洗地啊， 喺度洗地。 哦，洗地。 系 咯。系啦，水为财喎，顺叔。 翻学个礼拜一。 系。谂住迎接下个礼拜一开学啊！ 系啊， 真系好尽心尽力，好尽责、 啊。背后学校嘅无名英雄啊，呢啲系。 唔怪之咁多人中意你啦， 系嘛，顺叔？ 系嘛？ 吓，平时啲学校啲职员啊，对你好唔好啊，顺叔？ 哦，个个都好， 个个都好啊！ 老师个个都好，校长个个都好。 哎哟，咁、哦、好啊！ 唔怪之又有呢一个生日蛋糕同佢一齐庆祝啦，即系我见到好多学校咧，好似一家人咁噶，好多一啲职员， 家有一宝，如有一老嗰啲， 系啊， 家 有一老第一次啊， 点样话听唔到？ 60年啊，第一次啊，喺电台啊，有人同我庆祝生日啊， 系咪啊？ 系啊，好多谢你哋啊！ 哎呀，我都多谢你将你嘅第一次贡献咗俾我啊，顺叔。咁今日夜晚会唔会同屋企人食饭啊？定系点样啊？ 已经咧个个都拜晒年嘅啦， 系咯， 系啦，周围都拜晒年嘅啦， 系 啊，今日先咧，今日都喺学校庆祝先， 系庆祝先啦，系啊， 系啊， 庆祝先，食咗先，开心咗先， 系啦，开工先系咪啊？ 唔系开工，系开心咗先， 斗咗利是先啊，开心下先啊， 系嘛？系啊，有冇斗下校长嗰封利是啊？ 有， 斗咗啦系嘛，好啊， 系啊， 系啦， 好多老师都派啊， 系嘛，哎呀咁好 啊， 我最中意啲学校咧， 利是开心咗先， 系啦，吓，系啦，一家人咁咪好咯， 系啊， 系啦，好啦， 同住大家开心心， 啱，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玩得埋，倾得埋，一家人互相守望， 大家身体健康啊，今年大家玩多啲， 啱，龙年嘅时候就身体健康最紧要，因为有好嘅健康咧，所有嘅嘢先可以做得到嘅， 冇错， 咁样系嘅，先有能力开工， 冇错啦，系啦，其实有工作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唔使百无聊赖嘛， 系啊，亦都可以贡献社会咧， 系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咧就人日嚟嘅，咁啊换言之，即系大家喺呢个贺年嘅食品咧，其实就应该食咗几日噶，少一个星期噶啦。咁啊，有啲朋友可能都仲未食晒啦，咁啊，但系都要继续努力嘅， 系啊， 千祈唔好浪费。 我都继续努力紧， 冇错啦，系啦。咁啊，除咗譬如萝卜糕、年糕、马蹄糕、芋头糕呢之外啦，咁啊，当然我哋亦都可以将佢变化，咁啊，变成其他呢个糕以外嘅一啲嘅食物嘅。咁啊，上次都提过就系萝卜糕啦。咁、今次咧可以讲下年糕啊。年糕咧，如果你有剩好多嘅话咧，又唔想就咁纯粹可能饮下鸡蛋啊，煎下佢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咁啊，年糕首先其中一个做法咧，就可以你准备定啲云吞皮， 云 吞皮系啦，喺街市买都有噶啦，要啲云吞皮咁样。咁佢问你要几多咁啊，一磅就好，你自己就翻你自己食几多啦咁样。好啦，咁你攞住呢个云吞皮咧，好啦，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将佢嗰个年糕咧就要。放喺呢个云吞皮入边，即系好似包住佢咁样，轻轻包住佢，用春卷式嘅方式包住佢。 哦， 然后咧， 系咪即系当年糕系嗰啲馅馅啦？ 系啦， 咁一次细嚿噶咯。 冇错啦，就呢个炸。 哦， 呢个炸咗佢，呢个炸咗佢之后咧，咁你可以准备定厨房纸啦，咁啊将嗰啲多余嘅油份咧，咁就索咗佢。 嗯， 咁佢就可以就造成咗一味咧都几香口嘅餸嘅。咁当然啦，我哋呢个就先唔好讲嗰个营养啊各样嘢啦，因为呢个炸咧。营养师又炸型啦， 年糕都够肥啦，你仲要拎埋亲，你仲要炸埋。 不过新年啊，唔紧要啦，大家着量少食啦。好啦，咁如果你话我中意食啲西式少少嘅中西合璧啊嘛，食物都可以。咁啊，有啲咩计仔咧？咁啊，年糕大家就可以，譬如一底年糕嘅，你可以将佢切咗佢先，切咗佢咧就一片片嘅。 嗯。 咁一片片咧，我觉得都唔需要太过厚，因为年糕我觉得佢攞个味道就好啦。咁因为年糕太厚咧，就好容易顶胃啊。 系啊。 饱住晒。 最紧要薄啊。 系啦，薄薄啲，但太薄又吹得气，咁又唔好啦。当然系。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准备定面包。 嗯。 整准备定两片嘅面包。点解要准备定两片面包呢？因为我哋就做呢一个咧，就系、是、有个名嘅黄金年糕飞碟。 哦， 咁、大家就知道即系西多士啦。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咁你就准备定呢一个可以我自己就中意落埋蛋浆嘅。咁、今次个蛋浆就唔系黐住呢一个年糕啦，蛋浆咧就黐住呢一个嘅面包，系啦。咁、有几个做法嘅，你可以先将呢一个嘅面包同呢、這个年糕咧就 mix 埋咗一齐，即系汉堡包咁夹住佢， 系， 跟住成嚿就拎佢饮蛋浆，呢个其中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做法咧就你可以。雞蛋就每一係雞蛋準備咗蛋醬，然後就呢個麵包咧，就每一片嘅麵包都只係攬一邊嘅蛋醬。 咁嗰個面係我向年糕嗰邊攬蛋醬，定係向外邊嗰邊？ 咁啊，梗係有雞蛋嗰面咧，就成為咗佢哋嗰個外殼啦。 哦、 因為你先係將呢一個蛋醬攬完呢個麵包，就煎咗佢第一層先啦。跟住拎出嚟备用，跟住咧个年糕我自己都觉得系可以另外再煎一煎香佢先嘅。跟住咧你就再另外嗰个面包都系饮一蛋浆，就都系煎埋有鸡蛋嗰边。跟住你就将几个咧就搭埋佢，搭咗佢之后咧，你可以喺面头再落多一层蛋浆喺个 pan 上边。咁样咧整落去嘅话咧，你嗰个嘅一个叫做黄金年糕飞碟咧就会更加靓、更加香啦，而且个鸡蛋味都出到。好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嘅做法咧，就如果你喺屋企都中意自己猜下面粉嘅话咧，咁就啱你啦。因为年糕咧，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个叫酥皮年糕嘅。 哦， 所以系啦，咁你已经知系点做啦。咁就做嗰啲酥皮卷嗰啲咧，咁用一个焗嘅方式嘅。今次用焗嘅，咁即系话你将嗰个皮咧，云吞皮，你可以将云吞皮包起上嚟啦，或者自己猜面团。跟住亦都将嗰个年糕咧就卷起佢，卷起佢之后搽翻啲油啊，咁你自己适当嘅调味之后咧，咁最紧要就芥两刀，喺上面芥两刀，然后就倒嗰啲叫做蛋黄嘅液上去，然后咧就放入去呢个焗炉嗰度咧就焗咗佢，咁你亦都可以做到呢个咧就系、是、焗。年糕酥皮年糕嘅效果出嚟嘅，咁我觉得呢几个方法咧，亦都可以即系因应住唔同嘅朋友啦，就可以试一试，睇下将呢个年糕咧就活化咗佢，就唔使净系得一味啊，即系叫做人哋出边食牛嗰啲都话咩一牛十味啊，咁呢个年糕咧就一糕亦都可以十味嘅，因为仲有好多做法噶，例如做多士都得啦，咁你将佢卷埋佢，就成嚿咧佢炸或者成嚿咧佢煎，或者放喺个焗炉入边焗，咁亦都有叫做卷状型嘅一个年糕多士咁样，所以我觉得咧有好多嘅方法都可以令到你嗰个年糕更加出神入化噶。 我的享乐时代。 船仔最近咧沉迷咗去一个乐园啊， 系， 即系咧嗰款带大家去历险嗰个乐园系啦。咁其实而家香港咧，除咗呢一款嘅乐园之外咧，日本嗰只牌子都有嘅，系啦。咁就有两间。咁我细个咧。我淨係咁，因為嗰陣時冇咁多噶嘛，我淨係記得呢一間帶大家去歷險嘅樂園啦。好記得，我好似唔記得一個月去一次定兩個禮拜去一次。咁所以我係每一日咧都有嗰種好美好嘅童年回憶。 我細個咧有去類似呢一類型嘅室內嘅遊樂場嘅。咁呢室內遊樂場，我記得以前喺港島區有一個，仲有一個室內過山車。 过山车 系啦，室内过山车。如果冇我希望冇记错，我记得好似太古城附近。 咪住先，佢危唔危险噶？ 唔危险嘅，佢都系围住。我唔记得，因为即系有啲印象系围住嗰个室内游乐场一圈啦，定还是佢只系一个位咁喺度自己转下转下？呢、這个我唔系好记得。但我记得我系有玩过，因为细个啲朋友要同我一齐去玩嘅。 哦， 系啦，咁又系嗰啲咩买几多个金币嗰啲，用几多个金币，系啦系啦，都系呢啲套路嚟嘅。咁但系就有个室内过山车，我觉得都系劲嘅个感觉。 哇！室内过山车真系冇玩，即系我玩过呢啲乐园嘅。 九龙区嗰度都有个商场，深水埗嗰度都有个室内过山车啊，但系嗰个就已经 嗰个唔开噶， 嗰个已经唔开啦， 系嗰个唔开啦。 我有见过佢开噶嗰、那个， 系咩？ 系啊，我读书时喺深水埗读书，其实我 lunch time 嘅时候都成日喺嗰个佢嗰个咪路轨下低有好多 网嗰啲啊， 唔系网下低有好多嘅食饭啊，餐厅嗰啲位噶嘛， 系啊 系啦 ，food court 嗰个 food court， 咁、 那 个 food court 其实以前做好多学生餐嘅。即系嗰啲咩18蚊三个餸啊嗰啲咧，咁我哋着住校服嗰啲就同佢讲，我需要多饭，我需要多餸，跟住我需要多只得唔得咁啊？哎佢，佢哋通常都会俾嘅，系啦。 咁好嘅咩？ 系啊， 咁有人情味， 好有人情味噶。咁嗰个都系室内过山车，但系我都冇玩过嗰、那个。 哦，但系我想问你嗰阵时开嘅时候咧，你见到有人坐定系纯粹佢？我真系有人坐嘅。 我有见过有人坐嘅，系我冇玩啫嘛。 哦， 因为我哋嗰阵时坐喺下低食饭嘅时候，仲话哇上面层会唔会跌晒落嚟噶咁样。 哦，会啊。 系咯，系咯，系咯。 我净系玩过乐园入边嗰啲碰碰车。 吓、 啊，而、哦、家大埔嗰间都有碰碰车。 系啊，碰碰车咧就我都好耐冇玩咯。我上次玩碰碰车应该系喺主题乐园嗰度玩。 哦，我都系。 系啦， 但系佢呢一个嘅小型嘅乐园咧。都有系啦，咁系好多小朋友玩嘅，同埋啊，唔系我嗰阵时去嘅时候系冇乜人玩，应该咁讲，所以咧你去到系应该可以独霸个场嘅，佢好少开，因为啲小朋友咧已经去咗其他机啦，尤其是而家啲乐园咧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机，有啲射击嘅游戏咧，以前嗰啲未。个 mon 未好细嘅，唔一啲都唔高清嘅，而家啲系高清都似 4K 咁样嘅，而且有一个好搞笑，我见有一个好想玩，但系佢净系俾130cm 以下嘅小朋友玩，佢、 哦、 一部机嚟， 你唔得啊呢、這个，啊系喎，你啱啱唔得， 我啱啱唔得啊，系啊，都争30几cm 啊，系啊，咁样有咩唔得咧？就系、是、你譬如入咗去啦，部机入边咧系会不断喷波波嘅，即系啲波波似啲 咁搞笑， 系啦，你就要执起啲波波。摆入部机入边， 我嗰啲塑胶嗰啲波波， 冇错啦， 唔系泡泡嗰啲波波， 唔系泡泡嗰啲波波，系啦，玩波波池嗰啲波波，咁啲小朋友就喺入边会癫咗，会好兴奋，你话系咁飞啊嘛啲波波，你又要执落去，咁但系我想讲，我大人都会噶，其实我都好想玩啊， 系， 但系冇办法，佢130cm，我入都入唔到去。 而家咧有啲即系放小朋友放电嗰啲，我哋家长都最中意噶啦，就系、是、佢通常有啲 package 咧，就系话你俾鸡俾你俾低呢个钱，跟住你就可以玩上昼或者玩下昼或者玩全日嘅咁样，你自己就睇翻佢哋个 plan 啦。咁佢哋嗰啲咧直头系成个叫好似历期咁样噶。咁入面嗰啲全部都係防撞嘅嘢嚟嘅，係啦。咁入面有啲譬如過橋啊、迷宮啊，咁嗰啲迷宮又要爬上爬落啊，好多唔同嘅玩法嘅，係啦。咁嗰啲咧，我哋就會覺得係放電係一流啦。如果係家長帶小朋友去嘅話， 係啊，好玩啊！而且咧，而家好多機啊、 嗯， 不過每一個小朋友，我見到極多人排隊部咩机咧？系、啊、Pokemon 啊！ 哦，系咩？ 宠物小精灵，冇错，系一堆人排，无论男女，无论系大小。都会拎住一堆卡咯，咁、 嗯、 所以我就望到我就玩唔到 啦。其实呢一类型嘅卡 game 咧，我见唔系话净系呢啲乐园啊，好多嗰啲譬如百货公司又好，边度都好咧，都摆咗好多座喺度嘅，唔系净系一个嘅动画吓。其实有好多唔同漫画咧，佢哋都化身成为咗呢一个机嘅一个譬如格斗嘅游戏嘅，但系我唔知点玩嘅。 即係佢可能仲要另外再買卡啦， 係要另外再 買卡，跟住先唔知咁長嘅時間就放上去，跟住放咗上去之後，原來佢應該係感應嘅，跟住就會可以令到佢出到嗰啲必殺技咁樣， 係啦，可以打到某一邊嘅怪獸咁樣， 係啦， 咁你就有可能可以拎到，然後 stay 翻落張卡度， 係啦， 有呢個玩法嘅，係啦，我見到都覺得有趣，因為原來咁多人咁中意， 係啊， 長期嗰部機都係霸住曬嘅啲人， 係啊， 我就喺隔離入銀仔算啦，係啊，入銀仔啲機 我小銀子啊，你都 我唔係個 OK 噶。 系咩？ 我中咗两次 jackpot 啦， 系啊， 掟彩虹就渣啲咯，掟彩虹真系中唔到呢个公仔嘅 jackpot。 哦， 咁原来我本身以为觉得啊，咁、哎、样会唔会好幼稚咧？咁样玩，但系原来咁样每个礼拜可能烧少少钱啦，咁样系有种重拾童年回忆，同埋系真系几开心嘅感觉噶。 咁啊啱啦，星期六日大家就可以揾翻啲童年回忆嘅游戏，大家一齐玩一下啦吓。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